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今日系咩话？今日系 8月16日 追鱼嘅，咁、啊、快就要追一追佢啦。 梗系要追，因为我琴晚睇唔到啊，我周围搜罗下月亮姐姐 ，Where are you？ 我追到嘅，因为我有带阿摩尼公主去 玩灯笼，你真系犀利啊！真系点玩法啊？ 冇啊！即系佢今年咧，即系平时咧，因为其实又要带住只狗啦，咁咧佢又中意跑。我通常就系用嗰啲咧，电入电嗰啲灯笼嘅，咁冇咁论尽啊嘛。今年咧就大胆咗， 攞蜡烛啊！ 系啊，我用嗰啲风琴灯笼嗰啲，呢啲咪叫风琴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好准确，你今次 琴日咧又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嘛， 即系 我又上山，即系劲大风啊，直情咧。喺跑紧嗰阵时咧，嗰、那个灯笼本身咪向下嘅， 咁你有冇火烧灯笼啊？ 佢已经系90度向上 嘅，但 系吹到反晒， 哎呀，未到反晒90度，未到180度嘅。但我想讲咧，个灯笼冇烧到， 好惊人。 呢一啲咧用咗咩10多蚊买咗10多个呢啲咁样嘅风琴灯笼咧 ，OK 喎。 佢嗰个构造我真系觉得中国人嘅传统文化呢一个我真系要赞啊！ 系 啊， 嗰几个爪就已经爪得住嗰个蜡烛啦， 爪得好实啊！咁讲真，佢啲蜡咧有咧，即系翻到屋企嘅时候 已经融咗噶啦， 佢就会劈咗喺个灯笼入边咧，嗰个风琴嗰个身体嗰度咁样嘅。 因为平时你咁样火烧，即系真系会火烧灯笼噶。因为咧，我都早阵子都买咗学你话斋咧，10多蚊一搭灯笼咧。我觉得开始啲嗰啲叫质地咧麻麻地， 差咗啲咁样。 真系差咗啲，尤其个底啊，嗰、那个纸底咧。我试过 即系薄咗啊。 点讲咧？嗱，譬如 冇咁硬净， 嗰啲蜡烛咧一路烧咪一路会融落去嘅，嗰啲 蜡 窗底， 窗底 即系穿咗个圆咕碌个底咯。 因为琴日到我咧即系玩到尾嗰阵时咧，就见到咦哎呀熄咗啦个蜡烛咁样，跟住咧就摸一摸个底嘅时候咧，我都有蜡咧就穿过咗嗰个底咧就辣到只手， 但系 好小事嘅。 但系我讲紧嗰个系成嗰个范围系冇穿咗，即系啊咁即系嗰个报销噶啦，嗰个灯笼冇得用啦。 灯笼我有玩啦，我月亮比你好彩嘅。我想我有15秒的时间、 oh, okay, 有见到在这些 有少少云虽然下面 和那些雾啊各样的中间呢就穿过了有个月亮 有天台的月光呢人家 不是这个街来 的 不是天台街道的 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我都是我昨天呢 我有担心 我昨天你当然要担心心啦， 系啊！ 你平时可能都冇带咁多证件落街噶嘛， 系啊，真系而家唔可以啊！ 你我谂你下次你出街咧，你要当自己去旅行咁样就好啦。 你呢个年纪唔使咁惊噶，我想。 你又啱喎， 系啊！ 你咁样令到佢连少少即系 咩啊？ 哎呀，冇办法啫， 佢 仲有啲幻想空间都冇咗， 坚持都冇啊嘛！想喺公园烤鱼一啲。 即系你会唔会落到去到一个地步就跪翻地不停问我问我？ 哎， 冇人问，喂问我问我，喂问我问我， 你有冇火啊？ 问我， 你问你大把火啊？ 我啊，咪问我啊， 因为大火机唔够足啊嘛。 唔系咁，我哋两个都不能够自己太骄傲嘅。我谂我哋都应该冇人会问我哋噶啦。 问你咩啊？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咯？ 系啊， 冇啦。你系咪觉得你有啊？ 但我想讲咧，琴日咧，因为呢一排好攰，我琴日咧我8点就去上月啦。呢一啲咧钟数咧，其实就系大家真系食紧呢个做节饭嘅时间噶嘛。其实成条街咧真系冇乜人嘅，气氛咧我头嘅气氛，可能我个时间唔系最黄金啊。你玩灯笼啊，各样应该系食晒。 食完饭之后 9点几10点先落楼噶嘛。 9点几啦。 即系我9点已经翻到屋企咧，其实沿途咧真系见到攞灯笼嘅人咧，我谂可能得3个小朋友，有一个咧，我觉得我自己攞住个风琴灯笼好好型咁样啦。佢嗰个有。 聲嘅，我都輸咗啊！ 驚咩？你只 Molly 都識吠噶， 咪係咯？ 咁佢又無端端都係吠人咁衰咁樣嘅，係 啊！ 但係都開心咯，即係咁樣咧。雖然只係見到少少月光，咁但係咧都覺得好似應一應咗個節咁樣。希望今晚咧，即係因為之前有講過嘅話咧，嗰、那個天氣好似今晚咧見到月光嘅機會大啲。大家唔好灰心，琴晚見唔到、 啊。希望大風吹咗啲雲先啦、啊，因為啲雲層好厚啊，遮住曬咯。咁所以搞到咯，琴日咧，我都係因為琴日即係因為 但你望到有光噶嘛， 光咗咯，但係見到個月亮姐姐半邊都見唔到啦，係咪先？ 試嘅，你要俾啲耐性噶。 因為三十號即係星期三嘅咧，已經成幾家人一齊做一節啦。咁所以琴日咧剩低嘅日子咧，咁有冇光人姐姐啦？ 琴晚約屋企度剪 彩啊！係喎，你琴日講到同阿祖講曬話，你會做乜做乜咧？ 剪彩啊嘛， 有冇做到啊？咁樣 話你問咩先？ 唔係佢同你講嗰啲嘢咯，我都唔知佢。同你讲嗰啲嘛，可能佢话佢琴日同阿华相敬如宾咧， 合紧交杯 系咯，咁、啊、我唔知噶嘛， 剪一条带先得， 系啊， 咩带先？ 嗰条， 但你今日泼线嘅频率密咗啊， 好热啊！我头先行翻嚟啊， 你头先定琴日啊？ 你知唔知啊？佢哋好多嘢要补足啊，讲唔讲得噶？ 哎呀，补足啫， 因为咧，你之前咧，阿华咧未去咗外地工作嘅，系啊，咁跟住咧就佢哋好多个咧大嘅纪念日啊，未慶祝到， 哎呀， 廿周年結婚紀念， 哎呀， 愛的呼喚， 哎呀， 阿華就終於好無奈地要重歸阿田嘅懷抱啦， 哎呀， 所以得出嘅結論咧就係琴日就過咗嗰啲叫咩quarantine 十四日啦， 係 啦，跟住咧佢就可以俾阿田剪佢。嗰、那個 阿女剪嘅，唔係我剪， 係、啦，嗰、那個手帶， 即係將佢解拆， 係啊， 解封啊，開封府啊， 跟住咧，有冇即刻相擁而泣咁樣啊？ 哦，都有㗎，因為真係冇掂過㗎嘛。 哇！我諗佢嘅意思係即係擁抱 嘅、那個、意思咯，冇第二個意思㗎啦，你做咩要解釋啫？嗰、那個意思 因為你即係你見到好耐冇見嘅人，你都會有一個黑咁多黑都唔到啊！ 唔系，我冇谂过你个人都比较追得上而家个潮流啦。咁公开话俾大家听， 你啊，觉得自己系年青少艺， 好死气啊！真系 去卖槟榔噶啦，就嚟 周围台。我冇谂到佢咁开放话俾你听，好耐冇掂我啦。 真系冇好耐啊嘛。 但其实咧，真系咧，会唔会两公婆好耐冇见，即系呢十四日，即系。又好近， 你話好耐冇見，好耐冇見啊！ 好耐冇見啊！ 咁之前真係有一段時間冇見啊嘛， 係咯係咯， 真開心過 啊！都係㗎，咁即係你話齋咧。望到個人，但要保持距離喎。其實嗰種感覺咧，幾難受嘅都。 哎呀，係啊，邊個難受啲啊？ 大家都難受。 如果這是我愛你最好的距離喎，我幫你轉咗佢先。 又唔係嘅，即係咁樣好開心咯。即係所以琴日咧都係買咗外賣之後翻屋企咁樣好食咯。跟住 做咩唔煮飯俾佢食啫？ 吓、啊、我 咁难得个老公解封，仲要煮饭俾佢食， 咁可能个老公 食咗我先啦。 老婆煮嘅饭咧， 可能食咗我先啦。 食咗你咩先？ 我今日有香音，我锡咗我先，锡咗我先啦。 嗰个都唔系香音啊，边个香噶你？ 有啊，香港咯。 即系以后讲错嘢就香音 啊。系啊系啊。 哇，咁唔错，咁你有冇掟晒啲仔女出去先啊？ 做咩掟晒我哋？ 哦，解，我以为你 family 啊嘛。 我就咁冇噶啦。 哦，系冇。 咁又唔使咩都话俾你知嘅， 系 咪？ 唔系佢头先会讲出嚟噶嘛？ 你系咪好想知啊？我叫阿田讲咯，佢咩都愿意分享噶。 喺 你系咪 想知道佢嘅秘密，同埋你 send 咗一套四款嘅闪卡之间 款， 佢系六款啊， 全 套齐。 我而家谂紧鱼与熊掌啊，拣边样好啲啊？ 既然系咁啊， 哎呀，送呢只歌俾你啦，我收埋第二啲歌唔播啦，梗系播呢只歌俾阿田同阿老公啦。 唔系爱的呼唤咩？ 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从剪咗啦个带， 冇距离啦，零速噃， 零距离啊， 零距离，零距离，咦，又系第二种产品嘅广告嚟嘅， 唔好理啦， 零距离。啊，冇嘢啦，冇嘢啦，冇嘢啦， 香 音嚟嘅，香音嚟。 点啊，你今日？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哋听歌啦 一天寄一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给你，今天在东京，明天在巴黎，纸上告诉你身不由己，学不会分离，不断寻找蛛 见模糊的回忆，一天送一束没有宿命的玫瑰给你，假装是你我还在一起，在没有你的国度里好好专心的想你，不断逃避，我的心就不会失去。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的忘了你。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我可以孤单的走下去。是你我还在一起，在没有你的国度里好好专心的想你，不断逃避，我的心就不会失去。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的忘了你。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我可以孤单的走。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永远的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暗示，我可以永远的忘了你。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愿意欺骗我自己离开你。如果这是你给我最温柔的等待，我可以孤单的下去。 昨天呢，我其实都做了一个小小的应节活动的，就切咗个月饼 啊！我都有食月饼啊！琴日， 但我冇食到盒月饼啊！ 我冇食，哇！你自己我食晒成盒月饼、 啊，买一家人食晒、哦、一盒八个迷你月饼、 哦，我都系食迷你月饼，我食咗一半咯。 我系传统嗰只咯，我冇食到啊！我真系咧，好似当系 摆啊！你真系琴日你咪话翻工之前咧， 系啊，摆咗喺个台面度， 晒单啊嘛， 系啊！但我老婆又将一蟹咧切咗出嚟咧，咁啊两个僆仔咧就食得好开心，不过又唔俾佢食得多，咁我老婆都有帮手嚼嘅。哇！我已经咧即系。顶唔顺啦，见到咧，包包滞滞啦，跟住咧，咁啊，之前有人买咗嗰啲油咧，咁啊，嗰啲咩文旦油啊，咁啊，就有搣晒出嚟嘅，咁都起码最少咧就有油啦，又有嗰个月饼啦，咁都配合翻少少，即系中秋嘅气氛啦。 你有冇发现咧？佢冇话买灯笼呢件事俾你啲细路。 我有，我阿爸买咗嗰啲咧，就系阿祖嗰只风琴灯笼咯，就攞咗俾两个孙咁样咯。咁 但系佢哋会中意呢一种款，定系佢哋要有啲超人嗰啲噶？ 唔使啊，其实咧啲 僆仔幾好㗎、啊。其實佢如果唔知道有第二啲更加， 你帶佢落街，佢會見到。 我冇落到街啊， 那個、響㗎喎，有啲嗰啲係會。 冇落街啊！佢喺個廳度咧，攞住燈籠飛嚟飛去咁樣。 誒，就算係啊，你意思話啲細路見到人哋嗰啲去比較啊， 都唔會 的。佢阿爸實會同佢說服佢話呢個好過人哋嗰個㗎。 嗱，佢阿爸嘅說服能力高，但係佢個仔嘅反擊能力都唔弱㗎，你知㗎啦。 唔係咁啊，然後咧仲要加多個咧，就係食個湯圓 啊， 係啦。雖然好似未必係中秋，係咪一定會食湯圓？係要食啊啱嘅， 是但啦。本身湯圓都係圓圓圓乜，你幾時食都好 啦。但跟住我就又有一個生活上嘅問題啦。嗰、 哦、 啲急凍湯圓咧，即係我唔係現成包嗰啲啊嘛，會唔會過期？ 會啦，咩都會過期 啦。 但係如果佢保質期內過唔過期啊？ 保質期內梗係唔過期咯。 啊、好啦，就係、是、呢個好問題啦。 唔知咩叫保質期啊？對唔住啊。 咩啊？咪即係嗰啲咩食用有效期啊？因為我琴日咧就開咗兩包呢啲湯圓。 嗱先，嗱，因為湯圓咧，佢咧就應該係話。最好喺呢個日子之前食嘅，一過咗咧就唔得噶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中有一包咧，其實佢係10月30日先到期嘅，即係2020年10月30日，即係食得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老婆琴日攞去煮嘅時候咧，嗱佢係咁樣嘅。 聞一聞，嗦嗦。 唔係，其實聞到啊嘛，你急凍咗咧，即係仲要凍到冷藏到咁樣啊嘛。咁、 哦哦、 但係咧，佢本身係嗰只叫做咧就是、透明湯圓啊、 哦， 即係用嗰啲藕粉做嘅。咁、 啊、 所以嗰陣皮咧，阿祖你知唔知邊只？ 我唔知邊只， 水晶包嗰啲 friend 啊，係啦， 佢唔水晶喎。 吓佢变一白啊！ 佢水晶完之后唔水晶，即系佢攞水晶完之后佢唔变得水晶。 系咪你冰得太紧要去到，即系你溶翻佢，佢面有层瑕气啊、薄膜啊。 唔系，直情攞咗去煮啊！你知唔知啊？ 都唔 夸到咧，系咧，佢掟咗落去煮啦，跟住咧，我老婆一路煮咧，一路喺度揞咧，佢话。会唔会已经过晒期咧？我话唔会嘅，因为我心知不妙。跟住我个晚我唔好过期，都仲有时间。我话好耐咯，挤咗，跟住喺度煮啦。我话得嘅，冇问题，咪煮咯，唔会过期嘅呢啲嘢。喂，佢冇变透明、啊，我话点解唔变透明？我又真系衰、啊，真系。佢、咧即系本来应该系水晶嗰个皮啦。 我知你讲边一种啊？ 包装已经系话变透明。 佢就有啲似咩咧？好似我哋成日话咧，嗰啲车头灯咧老化咗之后咧，佢就会咧有层好似啲氧化或者 有啲鱼眼咧白内障 啊嘛。系啊，系啦。咁跟住佢话嗱，你认唔认到个馅啊？我又真系好似认唔到嘅咁样。咁我心知不妙啦。 系咪未煮得够熟？ 唔系都煮得好熟噶啦。 定系你系因为其实有冇一个煮？我冇买过。系咪要摊出嚟？可能喺冰箱攞出嚟，要摆半个钟头先煮啊！ 即系要溶咗雪先啦，因为其实你冰啊，你有冇溶雪呢个过程啊？ 又冇啊！ 我唔知道，我唔识， 我 觉 得 应该都冇噶。 我觉得呢个可能都有少少关系。 我唔知道。 佢落水应该就溶晒噶啦嘛，所以其实佢最后就煮熟咗噶嘛。佢煮熟咗冇理由有咩噶嘛？ 因为咧，其实咧摆喺冰箱嘅嘢咧，即系问施拉田啦。嗱，施拉田摆冰箱嘅嘢，你系应该要溶咗雪先至煮噶嘛？ 不过汤圆又是另外的，因为凉拌那些就这样丢下去已经可以了。 是啊，同埋呢好得意的，我见过呢有一些这些急冻食物呢，譬如他讲明给你听呢，就说你可以不知道放到哪里譬如那个焗炉啊或者什么整呢，他写到明的，千万不要解冻。 哦， 系啦，有啲系噶， 直接拎出嚟就摆落去个加热容器， 有少少唔同嘅，同你煮。 唔系，所以佢个讲法咧，唔系每一样都要即系所谓解冻先嘅。 即系你哋已经跟足晒嗰个 唔系，总之重点咧就系我都讲咗三次，我心知不妙。 但 系 呢啲咧， 你知点解心知不妙法啦？ 系2019年10月31日啊，定系 因为你买嘅？ 唔系，我心知不妙嘅就系佢讲到第四次嘅时候，佢果然提出咗呢个要求。 你要落街买啦， 不如你落街买咯。哦吓！自己妈妈过得开心住，我完全都冇心机想行落去。 但系呢啲又 煮晒咯，已经。 因为咧有啲咧，即系嗱，呢啲逢亲系有意头嘅食物嘅话 咧， 即系你会尴尬。如果你唔落街买嘅话咧，你老婆就会同你 讲， 有啲咩就话，最衰你嗰次冇落街买汤圆啦。 同埋你知唔知几邪咧？佢有因为两只汤圆啊嘛，一只系水晶皮嘅，一只就普通面粉咧。佢水晶就唔水晶，佢面粉嗰只咧， 又 唔 面粉噶嘛。 佢爆 啊！ 佢爆出嚟啊！ 哎、 其实我谂佢正常嘅，可能 你咪即刻兜咯。 唔系，我都想，但系嗰大冚仔咩？ 系咁嘅嘢。 你就落地喺度落地开花啦。 系啊，但系嗰个唔系你嘅客嚟噶嘛？ 系啊， 你试下同佢咁讲啊！真系，咁 我 最后 我都会搏一搏先嘅。如果真系好唔想落去， 认真喎，唔系啊，因为咧可能咧你煮嘅过程咧煮得太耐先会爆嘅啫。 唔系啊，佢直情系拎出嚟嘅时候咧，佢已经爆咗。但系咧，我认知就系呢啲咁嘅面粉制品，即系。 就都有過期嘅嗬。 唔係，其實講真嗱，我嗱呢個係 甜品嚟嘅， 鬼佬諗法啊， 咩話？ 都係糯米粉啊， 係啊，糯米粉咯。 就算如果你一早已經擺咗喺冰箱嘅話咧，其實佢嗰個過咗期嘅話，即係佢嗰個可以食用嘅日期係更加會延長咗嘅，因為你長期 frozen 住佢啊嘛。 冇錯冇錯。 所以我有陣時如果我擺咗喺冰箱嘅話咧，佢俾佢嗰個最佳食用日期啊之類咧，已經過咗啦嗰個日期，但我都會照食嘅。但係我係 make sure 我一早已經擺咗落冰箱冰住佢。 不過最慘咧，真係我落去買咗咧，我又買翻水晶體啊嘛，真係又有對比喎。水晶體有對比，拎翻落嚟就真係睇到噶。果然呢啲所謂新鮮啲，其實我都唔知點新鮮法，佢都係擺急凍箱嘅啫。 唔係啊，唔係啊，佢一批批個貨，嗰個貨唔同㗎。 係真係，我真係拎上嚟煮咧。 急凍箱係咪啊？擺咗。 唔係你喺超市咪就係佢要擺個急凍箱噶嘛，咁、 okay, 你拎上嚟咧一煮又真係變咗， 咁咪好咯， 清清晰色透透明明啦。所以咧呢個我都即係狐疑咗好耐，係咪原來呢啲咁嘅湯圓咧？我見到網上面都寫嘅，佢大部分都可以咧俾你擺一年嘅，但係會唔會原來咧呢一年咧佢就算食得咧，係咪個 quality 咧都轉咗？係咪真係會變咗唔透明嘅咧？ 啊，認真㗎，真係呢啲咧最好你買翻嚟就盡快食啦。即係話，譬如你諗住聽日煮嘅，你最好啊或者前日去买就好啦，唔好买定摆喺度咯，因为佢真系会变。 但其实可能喺个超市度佢都系摆咗一年嘅。 唔系啊，阿田话斋，佢话啲货应该会有批次噶嘛，佢、 啊、 可能唔会咁容易咁样噶嘛。 唔最紧要你就 系最 紧 要 系 做到 满足到你老婆。 系啦、啊，冇错。 哇，你讲到呢一点，你觉得佢平时满足唔到佢老婆咁喎、 哎？十次有九次都满足 唔 到噶啦。 你哋都系咁讲啊，好冇掂啦，真系。你又好好咩？ 嗌交， 你有份啊！ 你咪谂 挑拨 你 喺度。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表示，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会由律师安排返台湾自首。陈同佳透过协助他的牧师管浩明，今早发放一段录音，向女死者潘晓荣的父母道歉，并请他们放心。管浩明向传媒表示，陈同佳已经通知台湾代表律师联络相关部门处理他到台湾自首的安排，期望是今个月内成行。他又说有关律师将于台湾假期之后，即是下星期一再作安排。管浩明说，陈同佳再次向潘晓荣父母表示最大歉意，并多谢潘太愿意为他求情，给他改过自身的机会。潘晓荣的妈妈近期接受传媒访问，多次要求陈同佳到台湾自首。若果对方有勇气做个负责任的人，可以考虑为他求情，但永远不会原谅他。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前往江原道金化郡的风灾水灾地区重建现场进行指导。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亦有随行。報道表示，金正恩視察災後恢復重建工地，聽取有關房屋、農田等受災規模和重建情況的匯報，他對重建工作表示滿意。韓聯社報道，北韓之前提出爭取在10月10日勞動黨建黨75周年紀念日之前完成受災重建工作，相信金正恩此行是要推動和鼓勵災區重建。另外，今次是金宇正自七月底出现第六次全国老兵大会之后，相隔两个月再出席公开活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希克斯确诊新型肺炎并出现病征。希克斯日前与特朗普一同乘搭空军一号专机到俄亥俄州参加总统大选辩论。希克斯在2016年曾经担任白宫通讯总监和协助特朗普进行竞选活动，之后转到私人机构，今年初重返白宫。美国众议院通过由民主党提出规模达到 2.2 万亿美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援助法案。法案以214票对207票通过，将交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审议和表决。预料将会遭到否决，共和党认为民主党的援助法案开支过于庞大。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翻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协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 和昨日的我们又有什么转变呢？的足迹竟已消退， 沿路风景可有变吗？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唔見佢啊！琴晚一個經歷，覺得唔覺得自己做呢個跑腿嘅工作，其實都有勝任有餘呢？係，因為都真係要好急趕，仲要知道喺邊度有得再去買呢個湯圓翻嚟，去滿足老婆嗰個要一家團團圓圓食湯圓嗰個情況。琴日個情況，落咗街唔買湯圓，究竟仲買唔買得啱？做唔做得好？有冇仲俾老婆鬧呢？我哋有請。系佢周知每日都被佢老婆闹嘅曾志豪。 哇！好在我听清楚你讲乜啫，如果我就咁话系啊系啊，咁跟住咧我就大祸临头啦。咩叫周知每日都被老婆闹啊？你起码呢度已经系违反咗严重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唔可以叫周知每日，你只能够话系间唔中、定期或者系经常，就好似你咁噶嘛，系咪？难道我哋可以话阿华整日都受苦咩？都是不可以的，是不是？你总是有些时间你是会瞌眼瞓的，我话就得到解脱了。唉，真的很无聊，为什么我们要互相攻击对方的家庭呢？真的。系讲下我哋乡下嘅新闻啦，系啊，边度我哋乡下？日本啊，日本咧，之前有一单新闻咧，真系好厉害嘅，就系咧话，因为佢哋太多宅男嘅打机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嘅政府咧，就喺个别嘅县市咧，就实施呢一个咧限制打机时间嘅条例。之前咧，我哋都有喺唔同嘅节目咧都有讲过噶啦吓，咁啊，你本来谂住势在必行啦，因为咧佢都几严嘅，佢就话咧，限你玩一个钟头游戏。有啲咧就係十點之後咧就禁用，咁啊同埋咧父母咧亦都有義務咧要努力制定一啲守則咧，就等小朋友遵守嘅。雖然就冇列明有啲咩罰則啦咁樣，咁但係咧對好多小朋友嚟講，佢啲初中生咧見到直情覺得好似係世界末日一樣啊！ 即系如果呢一个世界就好似打机咁样咧，佢而家突然间发现咧自己个 account 咧俾人哋封杀咗，咁佢嘅人身自由啊、安全啊，全部好似得唔到保障咁样，咁点算咧？呢个就系上半场，下半场佢哋反击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帝国反击战 fight back， 佢哋会做啲咩咧？有一个17岁日本香川县高松市17岁男高中生认为，头先你哋讲嘅呢一个全国限制打机时间条例系违宪嘅，吓违宪同宪法有咩关系啊？听我讲，你哋呢一个限制打机嘅做法系违反咗宪法里边保障嘅幸福追求权。哦，原来系话佢有一个叫做幸福追求权。咁究竟咧呢一个幸福追求系啲咩嚟嘅咧？原来佢就话啦。全体国民啊，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谋求生存自由同埋幸福嘅国民权利，只要唔违反公共福利嘅话咧，喺立法同埋其他国政上面必须要受到最大嘅尊重。原来佢打机系俾佢理解就系一种公共嘅福利嚟嘅，亦都系咧佢哋自己嘅国民嘅生存自由同埋幸福嘅基本权利。所以佢就话啦：，喂，你知唔知啊？而家病毒蔓延啊，冇得出去，细路仔咧比以往更加需要咧享有喺屋企休息啦、休闲啦，同埋进行文化艺术活动嘅权利嚟嘅。所以你而家基本上就剥夺咗我哋呢一个嘅权利，正。所以我觉得咧，呢一个就系一啲有自由啊、有法治保障嘅国家咧，嗱，佢哋系可以用呢个方法咧，系为自己嘅权利咧作出呢一个争取噶。喂，这个真系可圈可点、啊，因为咧，原来佢哋嘅宪法里边咧特别会提到就系幸福追求。咁但系你知啦，引申开嚟咧就系幸福嘅定义系啲乜嘢咧？我哋以前广告都有唱啦，幸福快乐其实好简单，如若你要识得点去揾，咁揾咩啊？有啲人个幸福咧，可能就系嚟自佢话打机啦；可能有啲人嘅幸福咧，可能就系嚟自喂佢要饮酒啦；有啲人嘅幸福咧，可能就系嚟自买楼啦；可能嚟自炒股票啦；可能嚟自要搵好多钱啦；可能嚟自买名牌啦。哇！所以咧，你睇下佢话，只要唔违反公共福利嘅话咧，佢话应该要得到最大嘅尊重。嗱，你如果攞呢条法例咧，同内地相比嘅话咧，啊，你觉得边一度嘅市民佢会欢迎多啲咧？因为你知啦，内地咧其实限制打机咧好劲噶嘛，又要实名制啊，甚至乎如果你上网打机咧，即系有几只网游咧，都系有一个叫做打机嘅限制时间嘅。咁但系里边嘅人咧都唔敢出声噶，又或者佢哋觉得咧政府做嘅呢个系就好合理嘅。但系如果一用咗日本呢一个幸福追求权嘅话咧，咁我谂以后呢个世界咧，我谂会复杂好多啦。系啊，因为原来咧，你会发现唔系政府所做嘅每一样嘢咧，佢话我为你好咧就可以做噶啦。咁如果咧你话呢件事唔系净系发生喺政府同市民，而系喺屋企咧，嗱呢件呢铺啊大件事啦。父母想限制小朋友咧睇电视嘅时间，个仔女就会同你讲：阿爸，我有幸福追求权嘅，问你点算？系咪？仲有啊，头先如果好似阿祖咁样咧，话你做咩净系买个风琴灯笼俾我啊？我想要嘅名牌发光公仔嘅话咧，唔买得唔得？可能会唔会都违反咗幸福追求权呢？不过如果你俾我讲嘅话咧，可以拥有一条幸福追求权嘅宪法，呢、这个应该真系最大嘅幸福啊！风头火势，我知嘅。呢、这个拍档最大嘅幸福追求，应该就系喺网上嘅采购，系网上采购就系佢嘅幸福追求。你 OK 嘅，只要一日仲有 WiFi， 一日你口袋都仲有金钱，你嘅幸福追求仍然可以继续拥有嘅。我哋有王耀祖。 唔系啊，你头先讲成单新闻咧，我谂紧嘅都唔系呢啲啊。你咪咁讲幸福追求权。我由第一次聽到最尾嗰次聽咧，嗰、那個拳我都覺得係拳頭嗰個拳啊！即係如果我而家執你一錘嘅話咧，你就會得到幸福嘅追求。所以咧，豪仔，我真係好想你幸福啊！可唔可以將一個幸福追求拳波落你塊面度咧？ 呢、這個笑話係 唔係啊？阿天頭先都係咁諗，我覺得我哋兩個互望係，我哋兩個都係諗幸福追求拳，呵咁啊！作為一個領袖啊，其實最尷尬嘅嘢莫過於係乜嘢咧？ 我覺得其中一樣嘢當然係你屋企人唔遵守你頒布咗嘅法例啦。哎呀，但係好無奈地咧，同類型嘅事件咧再一次咧發生咗喺我哋另外一個家鄉啊，就係、是、英國嗰方面啦嚇。Boris Johnson 咧，其實你見到咧，因為英國嗰邊嘅疫情咧，講真，簡單嚟講係從來都冇受控制過嘅。咁未控制到之前咧，佢已經又再不停上升啦。所以前陣子咧，阿天都有同我哋分享啦，佢哋咧頒布咗好多更加新嘅法例嘅，例如真係噶啦，出街你一定要戴口罩啊之類嘅嘢咁樣啦。其實咧就係三個禮拜之前咧，出街一定要戴口罩呢一個法例咧，就係由 Boris Johnson 把口咧講咗出嚟嘅，咁亦都實施咗啦。但係邊一個唔守法例啊？是他爸爸他爸爸呢就去即是这个去市面到购物的时候只不过入了一间士多到买报纸但就完全没有戴口罩跟着就被人影低了相那当然啦成件事就公诸于世啦因为除了 Boris Johnson 平时发表的言论呢即是很出位之余其实爸爸不嬲的言论都很出位下的即是有其子必有其父啊他们两父子都很可爱下的这样。那今次呢有这张相影了出来的时候那怎算呢这样因为有人就会说那首相阿爸是不是有特权的他没有戴口罩啊拍晒相啊有图有真相啊是不是都应该要做一些处理呢这样。首先他阿爸是有出来道歉的他说那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呢我知道、那个法例都颁布了三个礼拜的了不过呢之前三个礼拜呢我都不在英国啊所以呢可能我追不切、啊、就是这些法例的改动啊其实这样他是为了救自己其实拱了个仔踩多了他一脚呢就是说那边的法例呢都真的改变得很快啊这样那么这个其中一个事啦但是那个仔又怎么回应呢那个仔就会觉得其实任何人呢都要遵守英国的法例的那他就没有指名道姓是不是要拉他爸啦这样因为呢那个罚款呢又不用要坐监的£200呢就是这个英镑呢就是这个不戴口罩出街的罚款来的那大约违反港纸差不多£2000到这样啦他就说是人如果真的犯了法都可以拉的啦但最终会不会拉呢现在呢他们官方的答案就是说他爸爸没有戴口罩出街不过被人拍到相都叫有证据但是他们是不会执行这条法例的。他们有原因去解释的因为他们的执法部门就会讲的。因为当时呢就现在只是见到一张相就并不是当时有可能是警方啦就在现场到见到他捉到他因为他说呢他们执行法例的时候呢都会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那位的疑犯的。就可能会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带啊有什么原因啊各样东西。他说但如果只是看一张相的话呢这位的疑犯呢就冇咗呢一个嘅空间啊，可以俾佢答辩咁样，所以得出结论咧就系、是、首相阿爸犯咗法，不过咧佢都应该冇事啦咁样嘅。唉，但系讲真，点解英国嗰啲嘅疫情啊冇好好被控制得到咧？其实你见到啦，佢哋经常都有唔同嘅法例，但已经唔系第一次啊。今次就系首相嘅爸爸就冇理呢啲抗疫嘅法例啦。之前咧亦都有官员，亦都有唔同党派嘅领袖啊，系选择冇去遵守咧佢哋颁布嘅法例嘅，例如嗰啲限聚令佢哋都有嘅。而家系六个人以上咧就唔可以一齐犯罪咁样啊，一齐食饭咁噶嘛。但系佢哋之前咧都有其他党派嘅领袖啦、前领袖啊吓，都俾人影到相就话佢唔遵守呢类型嘅法例。咁唔怪得知啦，佢哋嘅疫情咧都冇好过，亦都见唔到会有好嘅一日啊！仲话可能啊，佢哋嗰啲嘅lockdown 啊，要再度出现添啊，咁样。其实咧，面对住呢个疫情咧，真系唔系净系我哋香港自己独善其身做得好咁就得噶，真系要全世界都要加油噶。而家我哋香港咧，平均咧，即系喺外地啊输入嚟我哋香港嘅例子啊，嗰啲确诊嘅数字。有近乎一半是来自于英国这个地方的。所以唯有在中秋节我都真的送上最大的祝福给你们。希望英国你们真的要处理好你们的疫情。如果不是我们香港人都会受影响的。风头火晒他现在放松晒开心晒。这个中秋节他真的做到一家团圆。恭喜你啊桂花田。 是啊，希望大家都是能够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过中秋啦。 疫情之下咧，有好多咧嘅过往恒常嘅事情咧，都变得不一样。翻工嘅朋友哦，可以在家工作；咁翻学嘅同学咧，又可以喺屋企学习。而面试亦都因为疫情啊而有所改变啊。而呢个改变，大家都唔想嘅，唔好啦，好唔好啊？点样大家都唔想？譬如喺学校方面啊，如果冇得实体面试咧，咁佢哋咧就要收海量咁多嘅小朋友自我介绍嘅片啦，喺电脑度睇啦。有冇得咧直接嘅接触个同小朋友沟通对话啦？净系睇片咧都睇到眼攰啦，系咪？至于家长同埋同学方面，就真系唔系人人都识得去拍片啦，亦都唔系咧个个有钱去搵人去拍啦。咁对同学仔同都系好似好唔公平咁啊嘛，系咪？咁点算啊？咁啊，还是面对现实，一系搵啲咧有得去实体学校嗰度面试啊嘅学校啊，一系就认真去学下点拍片啊。嗱，有专人有专业人员咧就分享咗几个自家拍片咧面试嘅 tips 啊。咁啊，大家可以记下去咯。咁其实都唔系难做嘅。第一，佢话咧固定手机嘅位置，最好就用脚架啦。咁有脚架唔会喐嚟喐去啊嘛。咁啊，但如果冇脚架嘅话咧，都唔该你放一个咧好稳阵嘅地方，系啦，固定咗佢。咁其实呢个动作都唔难嘅。咁距离大概咧一米到左右啦，就会好啦。咁啊，一米大概又唔知一米几长，半对门咁高咁上下啦吓。因为手机咧收音咧太远咧个质素唔系几好嘅。咁啊，第二最好咧就喺朝早咧同小朋友食完早餐啊，玩咗一阵咧之后先至同佢去拍。一嚟咧小朋友已经 warm up 咗啦，二嚟咧天然光线咧系影得最好嘅。咁啊，记得咧唔好背光，背光你就会黑麻麻噶啦。咩叫背光啊？即系话你个光喺你个背脊后边，你系面向住屋企嗰个样啦吓。最好用天然光啊，面向佢就最好啦。咁啊，仲有就系咧，最好就打横嗰个相机去影，就唔好打直。除非你可以做到一剔过啦，如果唔系咧，你咧如果直影嘅话咧，要剪接咧，咁就会有啲部分咧会删，就会影唔到出嚟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啊，至于衣着方面啊，最好就以简单为主啦，朴素颜色好就 OK 啦，就唔使太个 colorful 嘅，同埋太个花巧就即系会。个画面好花，同埋系啦，佢哋专家就话正式嗰啲会可能好啲。咁至于小妹妹咧，就简单一条辫仔，一两个头饰咧就足够啦。如果见小一面试嗰啲啦，又要拍片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啦，可以着翻幼稚园嗰套校服啊，咁啊 OK 啦，乜都唔使谂啦。咁另外咧，自我介绍嗰度咧，佢就话啦，千祈咧就唔好叫佢哋背诵。背一百几十次咁样背出嚟啦，因为咧都睇到嗰个分别嘅。如果介绍自己有兴趣嘅自己有兴趣嘅嘢咧，就要准备好啦，唔好立乱咯。即一嚟咧，譬如可能话，我好锡个就学 violin 啊，小提琴啦。咁你唔该隔篱已经准备咗佢个 violin， 跟住就表演啦吓。咁如果球类运动你都想影嘅话咧，就要去户外拍摄。咁其实嗰度咧可以唔使收声嘅，咁后来加呢你自己嗰个 VOP 声音咧就可以啦，咁样可以一齐剪啦，先后加声音。咁专家就话啦，佢话咧录好晒咧嘅片咧，到后期剪接咧都唔使加太多嘅效果，亦都唔好剪得太碎，系啦，即系唔好话，两秒就过咗，第二个三秒就过咗，弹完可能。个 violin 弹咗一阵咧，跟住就转咗弹琴，跟住好快咧又转咗去打波咁样，即系又唔使剪得太碎嘅。啊，讲到好似好多嘢咁，好多嘢顾嗬。各位家长都系嗰句啦，唔使太过紧张，简单自然就系最好啦。记住啊！ 照应 便发现还有别人爱 will be ok。 大众习惯力拼放低爱情，父母被冷待似布棋，没法附着但有空看身边风景。Bab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不需豪华奢侈也快乐，日后你反击振作，记住那无价怀抱最美最美。爸爸小说明，小说明，门里被冷待似布记。就算受挫，但靠已在家里光景。Bab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即使银行积蓄跌到零。就幻想当天两岁，你没财富没名气，但谁也爱你。不需豪华奢侈也快乐，日后你反击振作，记住那无价怀抱最美。 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okay。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okay. 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停播不停學，增值好快樂。 早晨，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瘦眼茄。 早晨，瘦眼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冚唪唥追月嘅同学。 系啊系啊，好耐冇见啦，佢哋假期嘅，今日都要听我哋啊。 佢哋应该放到咧，点解又放翻假嘅咁样？好啦，今日又做体育堂嘅功课啦。咁咧，由于 我唔做功课噶， 唔做功课唔紧要噶。你琴日咧，你爸爸咧，好似都做咗呢个活动啦。 赌马？ 唔系啊，行 山 咯，系啊，咁 爆咗佢啲嘢。 系咯，你爆咗你阿爸啲秘密出嚟。 你好多字都喺嗰个马经啊，系咪叫做？ 你唔好喺度扮无知啦，你阿妈教我噶。 哎呀，你哋家庭嘅家族关 系 好 好 啊，好好啊。 同你阿爸好 friend 噶嘛？ 赛马都系运动啊嘛，以为你讲呢个。 咁我下次讲赛马啦，但系今日想讲行山。咁咧喺行山咧有句俗语咧就叫做 行得山都中遇虎， 山 容易落山难。 系啦，琴日好明显啦， 调转咗啊， 唔系你讲得啱 啊。上山容易 落山 难 啊， 唔系落山会容易啲嘅咩？ 啊，呢个真系好问题啦。 我自己觉得落山系容易啲。 唔 系 啊， 你望下琴日， 你脚短咧好难 上 山， 容易落山 难。你睇下你得到你阿妈最唔优良嘅传统啊，攞把手嚟，攞把手添，攞把口嚟攻击我矮啊。 啊，系咩？我唔记得咗。 好啦，点解咧上山？点解上山容易落山？艰难咧嗱， 我要留翻 下集咧，就讲落山。 哦、 我想先讲上山。 好啊，好啊。 系啦，究竟上山咧，应该用啲咩方法咧？ 我知道点解上山难，因为人哋话 上 山容易啊。 你不如出去做 Vivi 先啦，睇你个样急啊！ 你唔好你唔好 Vivi 啦。 山多中遇虎，上山有老虎。 系啊，你去撩耳 A 先啦。好啦， 我哋真系做到小学鸡嘅。 究竟行你行山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而家香港好多嗰啲山径咧都有楼梯噶嘛，咁所以行山咧某程度上等于行楼梯。 啱啊， 咁我问大家啦，你觉得行呢个楼梯嘅时候，你只脚板啊？应该是 A 一半踩住个楼梯悭翻啲力啊，定系 B 成只熊掌踩上去个楼梯度先啱咧？ 就算唔系上山啊，都应该我哋平时行楼梯都系成只脚板踩喺晒个楼梯度嘅。 我认同，因为我有听过咧，我啲女仔嘅朋友，佢哋着高踭鞋嘅时候咧，佢哋咁我自己冇试过着高踭鞋啊嘛，佢哋就话咧。即係高踭鞋你成日都要大部分時間咧，得你前半個腳掌啊墊住個地，所以著高踭鞋咪咁攰咯。你頭先嗰個例子，如果就係用前半個腳掌行嘅話，咪即係啲力去曬嗰度，咪 冇錯啦。好啦， 要成隻腳掌啊，記住。 咁然後第二個問題啦， 成日都做唔到 嘅。係啦，咁咧有啲人咧，佢覺得用一個方法咧係會慳啲力氣嘅，就係唔好一級級行。 跨级 两步两级就当一步跨级，有冇好处？ 我觉得唔啱，因为会加重咗你个脚个负担，因为你系肥妹仔啊嘛，肥妹仔会重咗个屁屁仔，咁所以加重佢嗰只脚个负担。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原来佢哋喺行山界里边咧有一招咧，佢哋戏称为咧婆仔行山法。就是好好咧，帮你咧行成条天梯咁远咧，咁高咧，你都唔会攰嘅。 哦，知道啊， 咁个方法系点样做嘅咧？系啦，呢啲要大人讲噶嘛。第一，你要成只脚掌踩上去先得嘅。 啊， 第二千祈唔好咧谂住用脚尖咧拱你个身上去。第二咧。越細步越著數嘅，佢話咧，你最好咧，你只腳尖咧，盡量貼住咧上一級嘅下方咧，緊貼個距離，就唔好咧跨嗰個咧步幅太遠。 哦， 咁咧同埋最重要嘅目的係咩咧？只腳唔好抬咁高啊！ 点解嘅？ 攰咯，容易 系啊，系、啊、山有啲无谓嘅力噶嘛。 上半身咧要挺直 啊， 同埋咧，如果你遇到楼梯咧，真系好阔嘅话咧，咁你点算咧？你可以当半步咁样踩上去，两只脚踏喺同一级，然后再慢慢行咧。佢话呢招婆仔行山法咧，天梯都与你平地噶。 可合法留喺美国，并得以取得工作许可。另外，法案將有助特定港人加速難民身份申請。法案指出，港區國安法令到特定港人面臨迫害和威脅，美國透過提供避風港給予支持。法案仍然需要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再提交給總統簽署後生效。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3,219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日元105.64，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1，人民币6.792，英镑兑美元1.286，欧元兑美元1.172，欧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74美元，卖出1,893.8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九龙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是、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 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咁后少少近住窝尾一段咧，去翻西贡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哋敏感时刻嘅 Kitty 茉莉阿妹啊，如果揀一隻灯笼最代表自己，你会揀边隻啊？ 家 姐我梗系揀有音乐嗰啲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我个人够环保嘛。 哦，咁我都揀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唔系咧，我个样同佢一样，真系咁胀爆啊！ 敏感时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他因为占领中环运动而入狱11个月， 在铁窗之中，他阅读、他书写，记下这326日的经历和思绪，反思香港抗争运动。 他说，书写令我保持心境清明，亦让我感到生命力在流动。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郑正行、周家俊主持的《开卷乐》。 中大前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会分享他的《陈建文狱中书简》。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翻嚟十一点啊，差唔多十分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两个警告都继续生效。 系28度气温，相对湿度72%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我哋今日有点唱。 冇错，星期五我哋有中秋追月大点唱。而家咧已经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我哋今日有安仔哥哥啊，听电话好挂住佢啊， 号码 系啦，1872388，1872388，安仔咧准备好听你哋嘅电话啦。同时间 系啊，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留言嘅。咁啊，至于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啦，都不妨写个 fax 过嚟俾我哋去读你嘅点唱啦。 系，琴日咧呢个中秋节嘅时候咧， 唔俾我嘟嘅。 哦，唔使嘟都我都 OK 啊。 系咯， 系啊。 我有好多乐器可以演奏噶嘛。 我估计到嚟紧我讲呢单新闻，你自己应该都会有几多歌曲啊，或者乐器你想演奏噶啦。 你终于都了解到。我内心对音乐嗰团火啦，真系、 因为我见到，我觉得你会就住我今单新闻嘅主角， 我一句都 高歌七曲，我惊你忍唔住， 我唔信 高歌七曲。 琴日就中秋节啦，我哋大家平时都会喺呢啲时日度咧收到唔少嘅长辈图噶， 系 咪？ 即系嗰啲咧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就咩都收到噶嘛。 但系今年咧，我连啲长辈咧，佢哋都识整啲卡通嗰啲 其实都系 表情符啊。 佢哋未必系自己整噶，系嘛？ 唔系，即系唔系自己整嘅，即系话佢收到人哋嘅都会传翻个卡通啊，卡通啊比较得意啲嘅，即系你仲系真系咧有个大月光写住一个好靓嘅中秋节嗰啲图咧，咁又少咗好多啦，已经 系啊，我今年我都收到嘅，我阿妈都有 send 俾我啦，即系唔同前辈啊都有呢啲嘅图。嗱，我首先我觉得长辈图咧。 是幸福才收到的，我一啲都不介意收他们炸我的。 挺 开心的，即你会看到一些、即真的他们其实几多都是可能我们的前辈来的长辈来的、但他们还懂得用电话那么开心，当然收到开心啦。但昨天在网上疯传的长辈图、 你又有 send 给我，我也有 send 给你、 怎不可以拿出来不讲、你是不是立刻想唱歌啊？ 不会，没有想唱我的歌。 怎么改啫？你 敢唱啊？ 你 send 给我先的，你 send 一张给我，我 send 翻六张给你啊。 这些叫做呢啲叫做咩啊？呢啲叫做 你见我一尺，我见你啊！ 怪你过分美丽， 阅读社很肯估近彼此关系。 我冇下一句 啊， 啊，怪你过分美丽咋、啊？ 因为话说琴日咧，大家咧就有另外一个。呢、這個都堅係真係長輩圖啊，因為佢本身都係我哋嘅一個長輩嚟噶嘛，係咪、 哦？好啦， 就係、是、葉太葉劉淑儀，就喺網上邊咧流傳咗一系列，嗱、啊、我冇講錯噶 真係系列嚟噶 collection 啊！ 呢、這個 collection 咧就係阿葉太佢咧就著住唔同嘅中式旗袍，係啦，有紅色，有 lace， 有藍色。 有 lace 咩？ 有 lace 啊！ 哦、 我使唔使而家你 send 俾我嗰张俾我 lace 咯，大佬？ 佢系咪 lace 啦？嗰个 lace 啊？ 系啦，总之咧就条裙有长有短嘅条旗袍咁样，跟住咧就一系列嘅相咧，就同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嗱，讲真，你 send 俾我嗰阵时，我以为系人哋 P 图嚟嘅。 哦，你以为人哋 P 图啊？ 我真系以为到后尾咧、哦，我真系上咗叶太嘅， 佢真系有嗰句字系嘛？ 系啦， 你食咗月饼咩嗰句，我都以为系 P 图嚟噶。 嗱，因为咧佢每一张咧都有唔同嘅祝福。 系啊，有啲系 明仔 send 俾我嗰个咧就系着住呢个红色底加黑色 lace 嘅旗袍， 坐喺度嘅， 坐喺度写住中秋节快乐。 系啊系啊系啊。 另外一个咧蓝色旗袍，好古典味嘅， 系啊， 咁佢就揸住一个旧式嘅电话。是零零零即 系，跟住系啊，仲系诶讲紧可能 搞电话 二三十年代嗰啲系咪？ 佢手揸住一个月饼，后面就提咗个字， 食咗月饼未啊？ 系啦，另外一个咧， 好花样年华，我即刻觉得 系啊。其实佢系好特，好刻意去影呢辑相，我摆咗个姿势几优雅。 佢哋成个即系政团啊嘛，因为佢哋嗰啲诶党友啊会有全部都有嘅。 另外呢个就系坐低咗，着住咗黑色嘅呢一个旗袍。超高差坚嘅手戴住咗三四只好劲嘅戒指，嗰啲转转嗰啲嚟。 我宁愿睇戒指， 系啦，睇戒指， 我宁愿睇戒指， 唔好乱咁睇。 好好， 佢就祝大家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 佢仲有千里共婵娟嘅喺第二章嗰度噶。 系啦，我逐章讲系啦。另外咧，嗱，你要千里共婵娟嘅话， 我知你谂起第二个人咯。 边个啊？ 千里麦美娟。 点解？ 唔系都系啲政坛嘅人物咧？我即刻谂起，如果佢都拍一辑，唔系佢都拍一辑咁嘅相咧，佢就可以用呢一个诗句啦。 系 系啦。 嗱，另外咧，佢有两张相夹埋， 仲可以拍埋陌路人添佢。 系啦，我觉得咧系配合到咧我哋嗰阵时嗰啲咩举头望明月同低头思故乡嘅。点解咁讲咧？有一张咧，佢只眼系飘咗上去望上面，着住个花花。lace 嘅旗袍， 系咪拎住红酒杯啊？ 揸住红酒望咗上上面， 嗰个系明月几时有？ 就写住明月几时有。而另外一半咧，佢就望下面嘅，因为咧佢就睇住一本书，嗰本书咧叫做《良友》， 呢个 系 好我哋好旧嗰个杂志嚟噶。 系啦，跟住佢就嗰个字就系写住同良友。道佳节， 我要补充先。 补充， 明月几时有呢一张闪卡里面咧？其实仲有个亮点噶，就 系 佢后面咧有一个女仔。嗱，佢前面就系 图画嚟噶，嗰个系嘛？画画画像嚟噶。 但系我就话后面呢一个女仔咧，嗰个样你有冇睇到啊？好特别噶， 好似 佢着住好似校服咁样。系啦，我就唔明点解咧，即系唔知系个咩效果嚟噶。佢嗰、那個葉太就喺前面啦，作為一個即係主角啦，咁佢 model 佢就明月幾時有啦。 喂，呢、這個真 model 啊 ，model 腳啊，你睇下。 但係佢後面我都係嗰句唔好睇佢只腳住，唔好睇佢只腳住。人哋重點就係、是。后面嗰个学生， 你竟然话后面嗰个系重点，人哋前面揸住红酒杯又举头望明月， 因为我就系学你话斋，佢点解块面黑嘅？ 系啊，我都见到。 有阵时 佢系污糟啊， 唔系有阵时 拼拼到黑嘅。 有阵时拼情唔一定系写实嘅手法去画噶嘛，呢个系画像嚟噶。 系啊，应该有含义噶。 即系话佢其实心里 点解会黑黑面嘅咧？影出嚟嗰张相，嗱呢个 真 系好古怪。 有人我听到网上面嗰啲留言啊，话 我开头以为有人整蛊佢 啊。有人话后面嗰个着住校服啊，似特首细个嗰阵时嗰啲相啊。 咁点解黑面嘅？ 唔系个画像系咁嘅，人哋画得啦，全部我都系听人讲。 好犀利啊！呢张真系。 但系你睇下叶牌好白净噶喎，画得唔系即系认得。 画得真系好抢科啊！但我想话后边嗰个妹妹咧， 我真系黑晒面嗰个。 你知边个系姐姐，边个系妹妹？你讲清楚好而家。 姐姐几时有把酒问妹妹？ 不知天上妹妹，我猜。 系咯，嗱，我觉得佢有心思嘅。譬如咧，同梁友道佳字咧，佢真系拣翻咧以前我哋呢一个梁友杂志里边啦。同埋喂，依稀你望到咧呢一期嘅封面系边个嚟噶？ 关之琳啊。 系啊，隐含一种咩意思啊？关之琳嘅爱好系咩啊？ 美人。 冇错， 大美人。 讲完啦。 美人睇美人， 咁代表 美人睇美人 咯。咪咯，美人睇美人。 佢已经嗱，你明唔明啊？同梁友道佳节， 我唔反咗眼问一问埋。 呢个系上恋，下恋就系同美人睇美人。哇！桂花田就识拣啦，呢个真系。同上面嗰个系暗合噶，上面嗰个就 系 个姐姐后边。 系。 哇！你话呢个几好，咪有个妹妹喺后边。 姐姐， 姐姐同妹妹，美人同美人， 同时同大家庆祝就。喂，呢一个 呢套闪卡系好多嗰啲达文西密码喺里边噶。 系啊，所以我就话开头我以为 P 图都，我真系上咗咧阿叶太佢嗰个社交平台度咧，见到佢真系同大家咧特别系影咗呢一张相，有晒设计啦。讲不论佢嘅衣着、首饰、用字、道具、布景、背景，全部咧一丝不苟。 但系我觉得，作为喺印刷字体上面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文字嘅工作者咧，喺呢方面就比较敏感啲嘅。我就留意到咧， 边一个 佢 图， 佢最尾嗰幅图，即系头先我想讲话《千里共婵娟》嗰幅图，你有冇留意到咧？佢啲字体嘅大细系不同嘅。 我怀疑嗰张系 娟字，千娟系好大只嘅。 唔系千娟啊，最惨系咩啊？ 咩啊？个千字， 个千字咧，个共字同埋个娟字啊，系大只啲噶。 嗱，个千同娟 系最大嘅。 嗱，因为我见到佢嗱，其实每一张相系用唔同嘅字体嘅，有一啲嘅字体咧，其实譬如你食咗月饼未啊嗰张咧，我觉得系有少少模仿咧，可能系当年卖广告月饼嗰啲广告嘅字体嚟噶。 嗰啲咩双妹乜啊，嗰啲东西咧，花露水嗰啲 friend 咁样噶。 会唔会系佢？所以你见到佢每一张用嘅字体系唔一样，张张都唔一样。 系啊，但系我话佢 highlight 咗大同细嗰个字咧，因为就好似阿田见到就千娟， 千娟系最大嘅。共字咧就系中间， 我就见到佢写住共捐。 哦，点样共捐法？ 就 系咯， 唔明 系啦，千共捐， 即系 咦？系咪即系韩文 咧？ 千共捐。 但喺呢件事上面，我觉得即系大家嘅 讨论先， 系啊， 我觉得靓噶， 靓啊， 有心思噶，大佬啊！ 喂，唔系啊，你讲紧咧， 真系有心思。 你头先咪后系咪咁讲？ 系啊，我都系咁讲啊。 我惊我听错啫，唔系我真系想赞噶，即系你会见到咧，咁多唔同嘅长辈图，我哋传嚟传去啦。 系 呢个咧个讨论点真系 最 高嘅。 仲要系喺 你可以选择喜欢唔喜欢啲，因为真系每一个人嘅 taste 都唔一样嘅。 系 但系佢起码得到大家嘅讨论啦，成为大家嘅焦点。 不过我嫌佢你食咗月饼味咧，佢揸手嗰度位 啦。你想去擘大个口白色月饼俾你影俾 你嗱，你作为舞台工作者 啊，好啊， 做手呢啲一丝不苟噶嘛。 系啊系啊， 你会唔会觉得佢揦住个月饼咧，实在太用力咧？你望下，我帮你帮下。 其实可以， 我觉得 咁样揸住， 唔系觉得我有啲肉紧，即系其实 feel 到阿叶太佢个人就。即系好着紧我哋， 唔系唔好嘥咗个戒指同埋嗰个指甲油啊！但系佢咁样咧，佢凤爪咁抓住， 唔系佢系拎得太用力啊！其实我哋开 我又会话，人哋本身唔系真系 model 嚟噶， 唔系我明啊！但 系咁你影相时候，嗰可以 系个摄影师唔好， 系啊！ 你应该见到佢托住嗰个月饼咧，唔使太用力，你而家直情好似想有人想抢你个饼咁样， 好似嗰 佢唔应该显示出咧，佢系有呢一种同人哋抢夺嘅心，佢已经系超然噶啦嘛。我饼就喺度，你嚟攞啦！ 你啊错啦， 系咪先？ 以我嘅认知，虽然佢嗰只手揸得好紧个月饼， 是是是 但你睇佢另外嗰只手 拎住个电话筒， 温柔咁样揸住个电话筒，你咪见到叶太嘅光柔并重咯。 讲得好，讲得好， 同埋你话佢揸得个月饼， 一手软一手紧， 系啦，揸得个月饼大力，个月饼有冇烂啊？ 冇。 咁咪系咯，即系佢揸得稳，而且揸得紧，但系冇太用力。 佢呢个符合而家政府嘅政策 咩啊？ 张弛有道。 啱啊啱啊， 真系啱数喎， 要有规矩，但系又唔会揸得。 同埋最紧要咩啊？打电话扫心声。 问功 课。咩啫？佢头先有个问号啊嘛，佢帮佢问边个？如果佢打电话问候佢屋企人就话：哎呀，你食咗月饼未啊？我有啊。 哎，但我觉得咧，如果系我哋广东人咧，佢真系争个尾音咯。 咩啊？ 你食咗月饼未？好似好倔咁，可唔可以演绎个温柔啲啊？可唔可以你试下演绎啲？ 你食咗月饼未？ 嗱，系咪都唔得啊？你个最尾一定要有个字，你食咗月饼未？ 你写你书面唔会写个未啊？ 佢食你食咗都口语嚟噶啦。 系咯，你个左字 唔系问你吃了月饼未？ 系啊，我觉得好伤心啊！你攻击我啊！ 唔系，但系证明系啦，系咪都系要加个字啊？你食咗月饼未？ 但系你又知道有啲人讲嘢冇尾音噶嘛？ 系喎， 而家话叶太讲嘢冇尾音啊？ 讲嘢冇尾音 系 好事嚟噶，决断 尾音 果断。 喂呀，人哋讲叶， 人哋已经系千里麦美娟噶啦，已经。总之，我觉得佢哋都系好嘅，难得可以喺呢个中秋佳节，我哋可以见到一啲咁有诚意、咁高质嘅。 几得你睇，我琴日真系真心 send 嚟送俾我两位前辈，就系曾志豪同桂花天，同你哋拜年一样。 我 send 咗俾好多朋友噶， 即系靠我 send 俾你。 佢哋每个人都话睇完之后食多咗两嚿月饼噶，所以喺呢个时候我都送翻呢只歌俾叶太。 千里麦美娟叫。 真系怪你过分美丽，我仲拣咗呢个版本，亦都系一位好美丽嘅朋友唱嘅。 亦能喝一喝，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必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可以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必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有。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信任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 有听众都想睇呢一套闪卡嘅，我哋使唔使摆上网噶？如果有人要求 啦，大家自己好容易都揾到啦，唔摆我哋个 page 度啦。 啱啊！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无谓偷光啊嘛。 同埋月饼都食咗啦，唔使咩啦，唔使 食咗月饼未？ 系啊， 你记住啊，冇后边个字。 千里共婵娟 啊！好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嗱，即系 每个 你仲系跳唔出个月饼图 啊？你系咪自己都想模仿影一辑 啊？你唔好制啊！ 其 实 我哋都可以啊，做下呢啲啊。嗱， 你食咗下午茶未？ 你攞咗一位未？你攞咗10,000元未？好嗱，呢度咧喺大陆，咁咧佢而家咧呢排咧。有一个叫做即系呢个叫江西啊，江西咧佢有一个叫做咧香港镇， 香港镇 系啦，即系佢一个镇。 我几乎以为乡音讲香港啊，香港 啊，佢真系 香港 双即系双数个双系啦，香港镇。咁佢咧就全面咧开展一个叫做咧乱葬坟墓专项合理措施方案， 点会估到佢讲呢啲嘢啊，大佬？人哋头先明明千里共婵娟，你一嚟就乱葬合葬，真系富民之声非你莫属啊！桂花田，我话俾你知， 我哋 你呢个总结好好啊，真系。 我哋 放咗歌噶啦嘛，开咗个身题噶啦嘛。 即系人哋就人绝两团圆，你就系咩人鬼就捞大捞，唔系人鬼大捞乱。 系啦， 系啦，乱葬、 啊，仲要系讲嗰啲。开头咧，香港镇啊，你哋有冇听过啊？系啊，乱葬啊，系咁样。我哋好难承托得你起。 唔系 OK 嘅，我哋百无禁忌咯。 嚟嚟嚟，哎，咁好啦，唔讲呢个，留翻下个礼拜讲。 讲啦，得翻几分钟， 好想知啊！而家搞到我捞捞乱啊，真系。 嗱，我想就话 呢啲咪叫做和你捞啊？即系呢啲咧，和你捞咯。 即系咩捞？ 即系喜事有讲 捞 啊，沟埋啊嘛，佢个乱葬啊嘛。 我以为出嚟捞嗰个捞。 都是同一个字嚟噶。 好啦，而家我想话俾你听，有8个村官，即系嗰条村嘅官员。 O K， 有我听咗8个村姑啊， 有8个村官， 系 佢受分加许喎。 哦，佢哋都有受分啊？ 系啊，系啊，佢都有受分。 11都系系人， 都 系受分嘅， 都系叻喎，佢哋都 叻啊，真系啊，都系受分加许。你觉得佢做咗啲咩事？因为呢个配合咗呢个头先我所讲嗰个条例啊，吓 嗰个咩条例话？ 乱葬 系香港镇。全面开展乱葬坟墓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哦，即系佢要求系要 乱葬 嘅。 佢做咗呢样嘢，令到佢有得受分。但其实佢做紧呢一样嘢咧，同我哋好多中国人 有 遗传统 嘅 谂法一样。 捞乱骨头而家 乱咁葬，系呢个意思啊嘛，系咪？ 佢应该系成功游说佢哋嗰条村定嗰条镇嘅居民乱葬。 唔系啊。佢话咩展开即系嗰个叫做合理实施方案啊嘛， 咪就合理咯。可能佢本来系自己有自己三份 啊 嘛， 系咪？ 可能佢而家为咗令到你乱撞，即系话你唔好摆喺门牌 A 嗰度啦，攞嚟门牌 B 捞埋啦，吉翻笪地出嚟啦。 唔系，佢意思系话咧，系啦，呢八个村官啊，佢受分加许，个原因系因为咧，即系可能喺大陆咧，佢哋咧你中意啊呢度无端有个坟，嗰度无端有个坟啊，即系话你先乱咁撞。即系冇规划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见我哋嗰啲山头都系咁样噶嘛？咁突然间又啊，呢度一个，嗰度一个咁样。而家佢就要整治啊，希望佢哋整翻好佢， 就令到啲地咧就分布得好啲。 即系希望系啦，即系呢批还呢批，嗰批还嗰批，如果乱咁嚟嗰啲咧，就唔该你。 又唔系乱咁嚟噶，呢啲唔可以话乱咁嚟。譬如我咧乡下嗰度咧拜山咧，佢唔系一个好似香港咁有一个坟场噶。总之咧，你上到山嗰笪地咧，系真系属于我嘅祖宗噶，所以佢哋就挂喺撞喺嗰度，但系咧，可能咧，隔篱屋阿肥师奶嗰度咧，佢就系另外一个山头有一笪地，所以我明白你个讲嗰啲咧， 一 笪笪，但唔系佢哋乱咁自己霸咗啲地嗰啲嚟噶。 咁可能嗱，你哋就知有规有矩啦，俾晒钱嚟买嗰笪地啦。咁可能喺江西咧就唔系咁样啦。咁呢八个村官咧就犀利啦。佢咧就点解要受分咧？就系因为佢履行咗呢条条例。佢先行带队。自己掘自己祖先坟墓， 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掘埋佢阿祖父母，掘埋自己父母兼佢嘅亲友。呢八个官员就自己去真系掘起自己嗰啲屋企家属嗰啲坟墓，因为佢话我唔带头咧，我啲村民咧佢哋唔肯做噶咁样。 咁佢哋做咗，村民有冇跟住做啊？ 你话咧？ 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一个问题嚟噶。 唔系你今日掘咗墓未？ 俾咗份俾咁样咯，唔系带头做 嘅。我哋祝佢夜晚瞓得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表示，到台湾自首嘅想法一直冇改变，会由律师安排翻台湾自首。陈同佳透过协助佢嘅牧师管道明，今朝发放一段录音，向女死者潘晓荣嘅父母道歉，并请佢哋放心。管道明向传媒表示，陈同佳已经通知台湾代表律师联络相关部门处理佢到台湾自首嘅安排，期望今个月内成行。佢又话，有关律师将于台湾假期后，即系下星期一再作安排。管道明话，陈同佳再次向潘晓荣父母表示最大歉意，并多次潘太愿意为佢求情，给予佢改过自新嘅机会。潘晓荣嘅妈妈近期接受传媒访问，多次要求陈同佳到台湾自首。若果对方有勇气做个负责任嘅人，可以考虑为佢求情，但永远唔会原谅佢。喺台湾，陆委会重申，刑事警察局同港方嘅警务处已经就陈同佳案建立单一嘅联系窗口。若果陈同佳确定要到台湾面对司法，随时可以透过窗口联络。相关事宜已经准备就绪，一切依法办理。陆委会又话，案件关键在于陈同佳真实嘅投案意愿以及港府嘅责任感。香港外游旅行团代理商协会主席苏子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应该先处理同内地以及澳门之间的通关，否则难以给予其他国家信心，担心旅游气泡会变成泡沫，看不到前景。他说业界已经水深火热，希望尽快通关，认为若果要等待感染个案清零一段时间才通关是不现实。他又认为健康码的费用应该少于200元，政府可以提供部分协助。另外，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希望在今个月内能够开放有限度通关，并取消14日隔离措施，给内地和本港居民往返两地探亲，亦都希望本港尽快同一至两个国家落实旅游气泡，才能够让业界见到曙光，否则将出现严重的倒闭潮和裁员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高级顾问希克斯确诊新型肺炎，他本人和夫人梅拉尼亚已经接受病毒检测，正等候结果，现时会自我隔离。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报道希克斯确诊的消息，又表示他出现病征。希克斯日前和特朗普一同乘搭空军一号专机到俄亥俄州参加总统大选辩论。希克斯在2016年曾经担任白宫通讯总监，同埋協助特朗普進行競選活動，之後轉到私人機構，今年初重返白宮。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同時生效。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沙中线有工程，咁沙中线啦，咁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咧禁止左转去会议道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湾仔沙中线工程。咁现时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咧系禁止左转去会议道。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近住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咧一段慢车啦，龙尾啊排到去康湖居，而后少少近住窝尾呢一段去西贡方向咧就有啲塞嘅，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返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的扶持可以说更为重要。除了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没有互相排挤的情况出现。协助他们重返校园这个重任就靠晒你们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斯芬啊，听讲阿妹咧骗财又骗色噶，你小心啲啊！ 嘿 ，Kitty， 佢而家冇呃我咪得咯。 佢仲结过两次婚添。 嘿，好多人都系咁噶啦，冇嘢嘅。 哇，斯芬你个人真系够大方啊！不如咁啦，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就同听众讲下情人有啲咩黑历史，黑到你会接受唔到啊！ 好啊，我冇咩接受唔到嘅。 咁啊好啦，听讲阿妹以前系男人嚟噶。 O K 喎。On a Saturday night。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网上留言啦，同埋 fax 号码233-6453都冇人欢迎嘅。 好嗱，我决定咧用桂花田咧开题目嘅方法嚟演绎呢单新闻。 唔使学我嘅， 唔系啊，呢单真系好值得用你嘅方法嚟学啊，真系。 我哋即管一试，睇一睇系咩事。 嗱喺英国咧吓， 跟住系讲非洲嘅新闻嘅， 有个动物园 系 啲鹦鹉。 哦。 你估因咩事佢哋冇得再出嚟表演呢？ 係啊， 因为疫情嘅关系。 梗係唔係啦，个动物园照开係咪先。 因为 係咪好食，係咪好适合用你个方法嚟开先。 我睇咗所以我知道啦，我唔怕你。 係啦。嗱喺英国呢喺有个动物园喎。佢里面有鹦鹉喎。 係 喎。你话啦，点解佢突然间唔想出嚟表演咧？嗱， 即系鹦鹉，净系鹦鹉啫，其他嗰啲可以出嚟表演嘅。 系啦， 唔系，同埋咪表唔表演嘅，佢冇得出嚟见人咯。 系啦， 系啊，佢监 禁佢咧， 因为佢冇戴口罩。 系啦， 因为佢会讲嘢，佢会喷口水，但系冇喷。 佢系会讲嘢， 佢系会讲嘢。 系系， 佢讲嘅嘢 系啦， 唔啱人听啊，佢讲得太人话咁样。 系啦，唔系，但系好得意喎， 佢讲粗口啊，咪啊。佢学咗讲粗口啊， 叻啊，100分 啊，系啊， 得我冇啊，真系你叻叻啊，早早今日叻啊， 跟住呢单新闻就讲完咗。 系佢话咧，真系好搞笑。佢话呢一个叫做英国林肯野生动物园咧，佢话原来之前咧佢有咩巴闭咧，真系巴闭在佢啲鹦鹉咧身怀绝技， 哦， 卧虎藏雀。 系啊， 好犀利嘅。 莎士比亚嗰啲14行诗喺度吟诗咁样。 嚟自世界各地啲人咧，嚟即系嚟。 你知唔知之前佢有一只鹦鹉？ 佢识八国语言。 唔系，佢之前有一只鹦鹉咧，豪仔上身。 哦， 唱歌嘅。 了得。 咩为之了得？ 即系唱得好了得啊！好厉害啊！真系。佢点样了得法咧？ 即系我识唱歌唔紧要，佢仲要加埋个了得。 了得，同埋佢一只鸟嚟噶嘛？真系了得，系啦。咁佢仲要系咧，当日咧就俾人哋誉为咧系 明日之星， 鹦鹉界嘅 Beyonce。 哇， 咁犀利， 系啊， 你喺幕后代唱噶， 唔系真系红到爆炸嘅。好啦，咁点知咧？佢话咧 ，single lady 啊， 系啦，佢哋就即系一浪接一浪。咁咧，最近咧，佢哋就喺两个月之前咧，就收容咗咧五只嘅非洲灰鹦鹉。 哎呀，真系有非洲噶，我都话田海提 系啊，真实有非洲， 跟住又去到非洲噶。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咧，本来好感人嘅，佢话咧，哎呀，佢哋喺嗰度咧，唔知点样即系流离失所啊，咁啊，佢哋保育啦，攞翻嚟英国度啦，等佢哋嚟居住啦，咁样。 但是非洲同英国的天气好不同的。 是啊， 所以 在 中间的过程里面 可能就 是这样粗口 了。是啦、啊、 太冻了。 他说呢 有没有皮啊， 他说呢他们开头呢讲的第一个粗口呢就是他们都不知道。 五 隻都讲 啊。 五隻都讲。 我其实可以讲的非洲话咋但大家以为他是英文啊。 是啊，五隻一直讲。 那他来自非洲嘛。 他在那边 非洲都讲英文的嘛。 非洲都可以讲非洲话。 他们讲英文的嘛。 都可以讲非洲。 我明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因为由于太多游人来自世界各地，他可能学埋埋可能他有自己的鹦鹉音的。 是啊，我们那阵那阵播了首， 即是你听下话样啫嘛。 我们那阵播了闽南话歌，我们都惊噶，其实闽南话，但系点样听都是粗口嘛。 你即系你讲开又讲，横加一字咧，我琴日咧睇翻嗰啲咧足球旁述嗰啲片段咧，咁佢有啲譬如话西班牙或者阿拉伯嗰啲啊嘛。 吓死我，以为你又讲紧佢系咪猴年要送啲足金嘅嘢啊？ 佢有 系咪啊？我以为。 佢一句真系笑爆嘴，佢真系成段都系咧，我唔会复述噶，真系出唔到街噶。 哎呀， 佢嗰段咧明明系嗰啲阿拉伯嘅电视台咧，佢哋就播紧一场西甲。 点解你会睇到阿拉伯嘅？ 佢哋啲人截录翻出嚟话好笑啊。咁咧佢就继续，我都系先佢哭啦，呼啦呼啦，佢讲呢啲噶嘛。佢点知最尾真系有一句咧？如果译翻做广东话意思咧，类似就话你翻屋企啦，仲要好粗鲁咁叫你翻屋企啦，系啦，哇， 你滚翻屋企咁 啊！子啊，好劲噶，哇，咁犀利，点解？ 系音啊！ 佢完全一模一样噶， 吓 一模一样， 四个字嗰啲啊， 五个字噶，佢中间好复杂噶，系啊， 林林林嗰啲都唔好学， 听下先啦， 系啊， 我要抄翻出嚟，好好笑，好啦，咁但系讲翻呢五只鹦鹉咧，佢话咧当时咧佢哋几时发现中咗招咧，就有第一个鹦鹉咧，咪有游客， 而家你一讲中咗招，以为佢哋中咗肺炎噶， 有游客咧突然间咧大大声咧对住听到只鹦鹉同佢哋讲咧就系 F 字头嗰个字， 单字， 跟住加唔系单字添，句子嚟噶 ，F 字头，跟住加个 off。即系叫你死开。 哦 okay, 哇！你话几咁铿锵悦耳啊？咁佢话咧嗌完之后咧，佢话都呆咗。咁然后咧，佢话咧啲游客 咁样俾只鹦鹉闹，其实啲啊，我真系觉得有啲唔抵啊。咁 啊，佢唔抵。你最紧 要俾入场费嘅大佬，咁样落个面，我真系唉。 但系无辜噶嘛，系咪先？你话我做咗啲咩事俾人话就话。 但唔系，应该大家会觉得几兴奋嘅话。 冇错冇错冇错。 口啊，咁样会。 如果系俾我咧，我会同佢斗。斗嘴咯， 系啊， 即系我 一张 雪教教佢，你点解咁讲嘢噶？ 系啊， 我以为你个斗嘴系我烂过你啊，咁 系 啊。佢话咧，开头啲游客咧，即系犯贱噶，好开心， 梗系啦， 个个听到咧就呼朋引伴咧打电话咧，喂，天后，佢嗰度咧会叫你死开噶，你过嚟睇下咁样咧。跟住咧，佢话好多人就过嚟听。 啲外国人可能觉得火分咯，即系好得意。 唔系啊，我觉得就算唔系外国人啊，香港人都会一样。 系啊， 佢应该会出名，唔会系一只鹦鹉识讲嘢，唔足以令佢出名。鹦鹉识讲粗 口， 冇错。而且你讲得啱啦，佢哋仲要系咧有唔同嘅变化啦。除咗叫你死开之外咧，佢话咧有另一个游客就话咧 ，caterpillar 咁样大家一齐咯。我 真系有啊！佢未去到每人讲一个字，但系佢话佢哋会五步轮唱咯。 因为佢哋都系模仿嘅，有一只讲咗，佢就第二只就模仿。 应该系啦， 佢 系 一家人嚟噶度。 佢话咧，就连公园负责人啊，佢话我系主人啦，叫做主人啦。佢话行过咧，佢就会有变化嘅，佢唔会就叫佢死开嘅咯。佢会话你呢一个白痴嘅肥佬。 即係 complete sentence 開始出， 係啦，即 咁呢個我冇得幫佢兜圍非洲入， 係啊，冇得兜噶啦，呢句我都唔知佢英文點譯，佢冇寫翻出嚟，佢就話你呢個白痴嘅肥佬咁樣，跟住佢話，唉，佢都好無奈，佢仲要係管理員，佢唔走得 嘅。我估係其他人教佢嘅，即係嗱，你都嚟得第一句啦，我回你一句啊，你有識唔識講啊？ 咁同埋佢話咧，如果你上 YouTube 度咧，佢會揾到咧，就係有好多遊客咧，同佢哋咧互相鬥鬧嘅場面咯，就真係你一鬧佢一句死開咧，佢就會用翻佢哋嗰啲咧 F4 都出曬嚟噶啦。就会系咁同佢讲，咁所以咧佢话冇办法啦。 咁点解禁啫？其实都吸引啲游客喺度诶，即系同佢 大动物园都有大朋友有小朋友 啊 嘛。 你真系嗱，你系冇谂过，我哋如果用第二个方法开呢个话题咧，就会话嗱，如果咧有个动物园咧。小朋友唔入得去嗰个地方， 系 啦，点解咧？ 可以去嘅， 都会用呢个方法嚟嘅。 真系要啦， 我哋都可能会， 会啊会啊。 定系跨 咗嗰个鹦鹉区咧，就十八岁先得嘅。 冇错，十八禁。即系我哋如果再用第三条桥 sell 咧，喂，呢、這个动物园咧有十八禁 啊，系啊， 十八禁区 area。 跟住你就话，所有动物都冇着衫噶嘛，咁样。 系你啱呢个你啊， 系啦，咁仲十八禁， 仲睇晒啲 雀喎， 雀喎，有雀睇喎，真 系。 讲 嘢雀喎， 系啊，咁但系一但系咧，原来咧，根据动物园嗰个管理员补充咧，佢话而家第一咧，佢就要将佢隔离开啦，真系唔想俾佢接触到咧广大嘅游客。 佢 话咧可能 永远记得噶，鹦鹉好记性噶。 啊，但系佢谂住分开啊， 咁 佢话原来个别处理就得嘅。 哦， 系啦， 即系佢哋唔一齐， 即系希望佢哋 唔 好聚埋，咪因为佢哋聚埋嗰威力咧，即系好似我哋三个实在太劲啦，所以最好分开下嘅咁样。呢个是其一啦，系啦。第二咧，个管理员就话咧，佢话原来咧。佢哋唔係第一次收留到呢一啲會講粗口嘅鹦鹉㗎。 哎呀， 原來咁 原來佢話 好， 我懷疑啊，其實香港咧呢啲我哋都有啲動植物公園嗰啲 friend 咧，分分鐘如果你問海水公園咧，佢唔講俾你聽㗎咋，因為佢話咧。原来非洲灰鹦鹉呢个物种本身咧系好善于学习语言嘅， okay. 即系我谂佢有好多只鹦鹉啲 家窿嚟噶， 有啲咪金刚诶金刚鹦鹉咧咪就是红红绿绿嗰只咧，但可能佢原来呢只系最劲嘅，咁佢话咧平时咧三到四年咧就会发生一次咧，好似你讲粗口嘅咁样，但佢话一次过五只咧系第一次嘅。哇！真系青铜五斗士， 因为佢哋即系有得教育啊嘛，有得跟啊嘛，有得跟大佬嘅时候咧，可能就会一个讲咪个个讲咯，系咪先？传过去系咪先？就有一堆。你记唔记得咧？我哋有个听众咧，佢都养个鹦鹉，佢又系听风骚快活人咧。 系， 我唔记得喺个 YouTube 片嗰度听啊，定系佢 send 过嚟俾我听。佢嗰时喺度话讲我哋嘅节目名啊，听我哋嘟跟佢自己风骚快活人郭一田咁样噶嘛。 有啊， 好笑啊， 郭一田。 你扮得好似啊！你头先个美音， 因为我听得好好笑，因为 系咯，所以嗱呢啲鹦鹉啊，真系鹦鹉学舌唔紧要，不过佢而家变咗系鹦鹉学粗口难舌啊嘛。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识唔识人有做寄卖服务啊？我有个设计师朋友有啲产品想试下寄卖，睇下市场反应，但系唔知道有咩方法。 咁件产品系由本地设计师设计嘅？ 系啊。 件产品是高品质的，是原创设计，同埋设计是贴近顾客需求。 是不是我答是你就会帮我啊？ 咁又唔系我帮你，是贸发局的香港设计廊的寄卖服务有机会帮到你啫。只要你的产品能够满足到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就可以帮你推广你的产品啦。 哇，有贸发局帮手，咁产品就唔止可以推广俾香港本地嘅买家，仲可以吸引到世界各地嘅买家。 都系噶，你仲可以透过贸发局嘅贸易咨询服务，获得第一手嘅买家资讯，同埋通过寄卖而获得嘅销售咧，就会每个月结算，咁就更加放心啦。 听落唔错啊吓，等我叫个 friend 即刻上贸发局网页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首先要多谢听众，佢张豪仔头先讲嗰段咧，嗰段经典嘅广播帮我揾到翻嚟啦，一个字都出唔到街，除咗第一个字炸咯，跟住冇啦，出唔到街啦，唔讲啦，系啦， 唔该晒， 唔该晒，真系 啱得咁巧噶， 系啊， 喂，仲要只只字一样嘅， 系啊，一阵间有机会播俾两个拍档听啊， 好啊， 系播俾两个拍档听啫，真系，好啦，嚟到百无禁忌， 好啦，百无禁忌咧，上个星期咧，我哋讲紧蝗虫，咁啊，蝗虫咧呢个灾害咧，真系唔可以一日讲得晒嘅， 仲讲啊， 喂，因为真系 太好啦。太好咯， 好啊，唔系 OK 啊，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好。 蝗虫好紧要噶，去到今天你谂下，到今天都搞唔去唔掂，所以你话系咪唔可以一日讲晒啦？ 好， 记唔记得我上次留低嗰条题目就系问啦，咁蝗虫比水灾、旱灾更加严 重 啊嘛，咁啊又嗰啲人会搬走啊嘛。咁我问就系搬走可唔可以避到佢哋？ 避唔到，上次答咗， 因 为 佢哋快过人。 系啊，系啦，快过人啊嘛，飞得快过人啊，真系啊，佢就话咧，因为蝗虫咧 蝗蟲一到咧，可以遮天蓋日。 係， 咁咧即係因為咧，同埋咧講緊咧，真係成千里噶嘛，可以遮到百姓咧係唔能夠好似呢、這個唔係即係百姓嘅步速啊，即係嗰、那個佢哋冇車搭噶嘛，佢哋步速咧又唔好似科技咁一日可以行千里啊嘛。 係， 咁所以咧係避唔到，咁中途咧。咁有啲咧就已經咧不知倒地啊！咁嗰啲百姓咧就會死噶啦，即係避唔到嗰啲蝗蟲之兼且咧，佢喺路途中咧會死。咁而咁佢咁樣死法咧，又衍生第二個問題啦噃。 瘟疫 係啊， 係啊。 咁啲蝗蟲頭先我 即係慘喎，咁樣即係接二連三咁嚟喎。 其實係，所以佢咪話蝗害即係蝗災咧係。比天誒，即係比呢個水災、旱災更加恐怖咯。咁、 嗯、 啊，導致到啲百姓咧都有機會喺逃難之中咧，咁就會死咗啦、 哦。 死咗之後咧，即係冇得處理，就因為冇人唔知你，喂，可能好多人死噶嘛。咁屍體擺咗喺度咧，跟住就會嚟變咗瘟疫啊。咁又係第二個問題啦。咁嗱，有好多個朝代咧，佢哋都想盡辦法去對付呢個蝗災嘅。咁啊，消滅唔到嘅時候咧，咁佢就預防啦。咁佢喺預防咧嘅時候咧，咁你我講咗蝗，即係嗰啲蝗蟲係食咩噶？農作物噶嘛。 係。 咁啊，農作物方面咧，你估佢哋諗咗啲咩方法咧？嗱嚇， 我諗到一個，自己諗到就笑啦。 稻草人， 我哋諗一模一樣嘅嘢。 我而家會有新嘅方法，我會想辦法揾嗰五隻非洲灰鸚鵡嚟。 你講錯鬧咗。 再加埋嗰個阿拉伯電視台廣播，鬧咗啲蝗蟲。 你漏咗啦，葉太嗰六張相唔係要攞出嚟用嘅話。 唔係，最後殺手鐧。 係啊，講唔到佢手咁點算？嗱。在農作物方面咧，真係咧，經過古人咧，佢好多嘅朝代嘅發現到，蝗蟲原來都有嘢唔食嘅喎。 哦，係啊， 係啊，佢有啲嘢。 即係一啲農作物啊。 係啊，農作物即係。 仙人掌。 唔係食嘅。 我想問一下仙人掌，你真係可以當佢係農作物？ 都係。 佢係植物嚟啫。 喂，植物但未必係農作物喎，大佬。 有咩分別啊？ 梗係有分別啦，植物未必攞嚟食，農作物係攞嚟煮俾人食噶嘛。你會唔會食仙人掌啊？ 會食仙人掌㗎。 咁你去墨 西 哥嗰 邊食仙人掌㗎？我嚟整嘢食嘅仙人掌花。 但係都唔係農作物啫，叫做。 好難稱得上係農作物，唔好以為你自己大聲就啱啊！好醒啊我。 拜你，哎，今日食嗰早餐真係唔同啲嘅。 咁難道張相蝗蟲我識睇喎？你嗰個諗法唔係無稽咩？ 因為蝗蟲有眼啫嘛。 葉太咁有威嚴，你覺得蝗蟲真係會聽唔到佢講嘢？ 係喎，佢見到咁吸引，反而停留喺度唔走喎。 累住喺葉太度啫，農作物就冇事啦。 我哋見到啲農田咧，咪啲嘢鋪喺度遮住啲農作物嘅，有啲網咧咪全部鋪曬咧大海報咁樣。 反光仲有咪仲有反光 CD。以前見過 呢個真係會有用嘅， 係咁噶嘛，攞啲反光 CD， 呢個真係有用嘅呢個。 係啊， 請問喺古代，我哋如何揾一隻反光 CD？ 只要你有時光機就得啦，穿越。 哦，穿越。 係啦 ，OK， 你都好醒啊，你都食咗早餐， 係咯。咁你喺古代點揾葉太啊？係咯，一樣啫嘛， 無處不在㗎， 好啦， 流傳萬世 好啦，好啦。 好啦。咁佢哋都知道呢哈发现呢原来有蝗虫呢有啲食物佢唔食㗎喎。 A, 例如有番薯啦。 番薯。 芋头啦。 哦、 芝麻啦。绿豆啦。豌豆啦。 你全部都係有益有健康㗎、 啊啊啊。 我真係冇諗过蝗虫係会揀饮杂食。 对 喎、啊。通常都係讲佢乜都食㗎嘛。 芋头、番薯、芝麻、 蝗虫啊。 芝麻、绿豆 呀。 咁你叫蝗虫啊你揀饮杂食啊你 不知所谓啊。嗱，咁跟住咧，俾佢發現到咧，佢呢啲嘢唔食嘅時候， 咁點啊？攞啲番薯掟佢。 咁農夫點做？ 咁我梗係轉種啦。譬如我係種白米嘅，本身我咪轉種番薯都食得飽嘅，起碼你唔會俾啲蝗蟲食曬。 唔係，我覺得應該出絕招，嗰啲做利犧牲咗。譬如話咧，我有啲農田。咁我就攞啲番薯呢就遮住佢。 外围就种番薯。 外围种番 薯。 正所谓挂番薯就种田鼠。 买狗肉嘅其实 都係。里面就种农田稻谷嘅咁样。 啊真係有啲围巾啊。 係啦。 係我哋呢个拍档阿豪仔。咁佢就话呢真係发现咗佢哋对嗰啲呢冇乜兴趣喎。 係。 咁冇理由啊即係头先阿祖你话。哎，咁咪唔种米啊，种番薯，咁你冇嚟周知无日都食番薯㗎，系咪先？哇，你个个喺度放屁唔得㗎嘛，咁呢就唔会淨係种嗰啲头先所讲佢哋唔鍾意食嗰啲蔬果啦，咁啲农夫呢就会喺佢要原本可能种番茄， 嗯， 佢隔篱又种下番薯喎， 系， 系啦，咁我哋话斋呢将佢 反掩护， 系啦，反掩护佢哋，咁呢就算係食啊，都会起码 番薯都仲喺度嘛，即就算佢真係啊，咦，你試唔到我嘅，我見到番茄，咁對準目標食啦，咁都唔會話咧全部損失冇曬嗰啲農作物啦， 都幾好啊。 係啊，所以佢哋都諗咗呢個方法咧，就喺每逢種一啲食物嘅隔離，都會種一啲咧芋頭啊、番薯啊、綠豆啊、芝麻嗰啲咁樣，跟住咧就避一避啦，希望可以避到啦咁。 好啊，好啊。 咁啊嗱，呢個係種植嘅呢個預防方法啦。 係。 原來咧，佢哋古人咧喺最早初嘅時候咧。都是想過 最早初的時候， 即是最、 最初和最早的時候， 最早期的初段，我都 明白，我們的聽眾都明白了阿田二十多年他都說了 最早初差不多 最初的時候呢， 是的， 古人呢其實想著用消滅他的方法的， 是 的， 火火燒他， 火有火燒啊，但是最早的時候呢又沒有，即是他都擔心即 一發不可收拾， 燒埋自己的農作物，哦，家園都真的燒毀埋， 是啊是啊，咁諗住消滅佢嘅，咁咧佢哋知道咧嗰啲蝗蟲嘅生長咧，佢就喺呢個叫做湖泊嘅排水位嗰度， 係， 咁你覺得佢哋有啲咩？ 抽乾啲湖水， 仲有咧， 攞啲泥擁住佢。 真系啊！嗱，佢哋咧，佢啊真系咧，大兴土木咧，改造咧喺嗰啲嘢叫做湖泊嘅排水位嗰度咧动工，因为咁样你喺度整工程咧，佢就冇机会喺度产卵啊嘛，系咪先？即系冇得喺度嗰度产卵嘅时候， 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啦。 总之嗱，一来灭佢咧，二来就唔俾佢一个产卵，可以又唔系节育嘅，即系唔俾佢一个产卵啦。 系 啦，咁但系咁样，又虽然你话喺度大兴土木啫，但系咁佢哋咧，你咁多只，佢哋即系唔捉得晒。又话就唔改得晒，可能哦，你唔俾我喺度，我咪喺第二度咯咁。都其实咧灭得唔到，因为同埋佢哋咧生长得好快， 系 难以杀晒， 骚扰佢哋。 咁之后有啲朝代咧，佢点样骚扰佢哋？ 用声音 打锣打鼓，等佢哋想开心嘅时候咧，就已经俾你嘈醒咗。 想行埋嘅时候， 佢一想行埋就嘈醒佢，系咪咁样？ 又行埋又行开，啊咁又未至于 啊拜祭佢。 又 未死， 唔系啊！有啲人咧，即系叫做买你保你大咁样咧，佢我求下你啦，你冇嚟搞我啦嗰啲啦。 系啊，咁咪但系问题咧，佢哋唔系啊，佢哋都有即系有专人研究嘅。 好， 咁佢咧，咁佢嘅叫做成长阶段咧都有几个噶嘛。咁即系由 B B 仔哦一个卵咁，跟住又变咗一个蛹，跟住先变咗蝗虫咁样噶嘛。又到后来几个朝代之后咧，佢哋发现啦，佢哋有几个阶段噶。咁就知道佢喺边度嘅边度产卵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喺佢未成虫之前， 系 消灭佢哋。 跟住系啦，跟住就 call 晒咧，喂嗱呢、這个时节呢、這个季节咧系佢哋产卵期啦，咁、哦、样跟住咧就叫晒人手咧嚟去驱掘佢，因为佢哋喺 消灭于萌芽状态。 系啊，佢哋喺一啲好浅水区啊，所以咧好容易就睇到。 即系掘到佢 噶。系啊，掘到佢。 同埋因为咧，佢哋如果真系已经成长咗嘅时候咧，又飞得快啦， 系 控制佢唔到，所以唯有喺佢未有毛有翼嗰阵时咧就 消灭阶段噶嘛，所以就。发现咦喂，佢喺嗰段时间喺度产，即系有个卵啦，先至可以慢慢成长，先变虫噶嘛。所以就喺佢第一个阶段成卵期咧嘅时候咧，即系真系嘅，咁佢形成咗一个咁啊嘛。咁佢就喺佢嗰个嘅地方嗰度咧，就 call 晒好多人，就一齐去掘 消灭佢哋， 掘嗰啲卵啊，掘佢出嚟啊。咁样掘咗佢出嚟，点处理啊？ 点处理？食咗佢。 佢有个 win-win situation。 放火烧食咗佢。 No. 埋落田。 No. 做肥料。 嗱，肥料系种噶。 肥料。 咁咧，佢哋咧喺掘嘅时候咧，咁佢话通常咧睇夏天啦，佢夏天嘅时候咧都会即系嗰个叫做产 卵嘅季节，佢哋成长 嘅 时候啦， 系啦系啦嗰段时间啦。咁佢就话咧，如果夏天嘅时候咧见到佢咧就掘佢啦，掘佢出嚟咧佢就摆喺度 晒 佢。就晒死佢， 好干蒸喎呢个。 系啊，晒死佢，因为你之前可能个天气都好晒噶，到冬天掘嘅时候，因为佢可能有两期 咧， 就冻死佢。咁啊，但系咧，佢会唔会处理佢啊？ 处理佢 咁都要噶， 有佢化落红尘更护花。 啱啊！佢真系啊，夏天热死佢，冬天冻死佢嘅时候咧， 就地掩埋。 佢就真系唔使处理佢，因为咧变佢慢慢咧就枯萎嘅时候，佢就变咗肥料咯。佢真系咧一举两得，一举几得嘅一个方法啦。 其实只系唔执垃圾啫。 唔系咁。 咁佢個數量咁多， 係啊， 同埋咧，即係以農夫嚟計咧，呢啲咧可能就係最好嘅天然肥料咯， 係啱啊嘛，咁所以咪有一來滅到佢 嘅嘢啦， 食 嚟做肥料喎， 高蛋白㗎，啱 啱啊， 炸猛啊嗰啲都係咁樣。 係啦，咁除咗從用人手消滅，咁咧蝗蟲佢都有天敵嘅， 係雀仔。 啊，唔系、啊， 麻鹰 唔系， 老虎 喺地上噶，两栖 桂花田， 两 青蛙， 两栖嚟 青蛙。 哎，你今日咁叻嘅吓， 唔系咁你去到两栖女都好难有第二样啦，系咪？ 我都未谂到噶， 啊，因为即系呢个世界咧，一物治一物啦，系啊，佢都有天敌噶，所以咧喺宋朝咧系禁止百姓捕捉青蛙， 哦、 因为青蛙留翻嚟食蝗虫啊嘛，咁样咯。 咁我哋如果喺佢现场播青蛙呱呱呱，咁佢会唔会走噶？ 可能会定，可能会惊 青蛙，青蛙嘅声。佢系惊青蛙食佢，你明白 佢听到声，佢就知道就系咯，心惊惊。 系啊， 咁啊，快啲离开现场 咯。所以佢哋古人用咗好多方法治蝗虫啊。 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星期一、二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半山坡路道有道路工程，近住宝德台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就系半山坡路道啦，有道路工程，近住宝德台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车多，咁而家龙尾康湖居后少少，近住窝尾呢段去西贡都仲是有少少塞嘅，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妈咪妈咪，面康康好好听啊！ 老公啊，快啲扭大个心机啦，佢哋斗歌啊！ 得啦，老婆啊，唔知佢哋会唔会放 Moon River 咧？ 哎呀，中秋节就最啱听噶啦，我哋唱啦 Moon River。 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留意安全冇分高矮大细，你只眼开只眼闭就闭翳，揾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剥条佢咁危唔危？个窗框会唔会跌落嚟？为你先贴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楼。全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提提各位，定期 check 楼啦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暖男变成暖巴，同样相信爱。 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动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中出我。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框框地欲流落人。 阿豪话呢段日子最深嘅感受咧，就系明天同意外呢两样嘢，你永远唔知边样会先来嘅。所以除了提醒自己珍惜所拥有的，还希望藉着今次的歌曲记住艰难的时候更加需要互相拥抱。 陨石擦身仍洁白，我若要死带住这一把。 作曲徐继宗，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黄兆铭，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Penny， 真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后咧，我哋有点唱环节嘅丰收快活人啦。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你网上留言无任欢迎之余咧 ，Fast 咧依然系开放嘅，号码咧就系23396453。 嗯 ，OK， 好，我哋开始点唱啦，好唔好？ 好。 好啊，咁啊。啊 ，Celine Chan 咧就话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煲捞捞咧都系话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啊，另外咧就系、是、阿、啊、Carol Sam 啦，同埋咧 Anita 啦，仲有咧阿 May Chum 啦，仲都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三宝身体健康。 好，呢度有个咧，应该系 Karen's 咁样啊 ，Claire Karen's 啊。佢话你哋好啊，甜甜豪豪早早，我系第一次留言嘅。其实每一年咧，我都会翻韩国咧做过中秋嘅、 哦， 因为真系佢家乡嚟嘅。佢话因为今年疫情咧，就唔可以翻去同咧喺韩国嘅父母食饭。咁我就想同佢哋讲啦，爸爸妈妈，我喺香港咧冇任何事啊，你唔好担心我啦，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噶。韩国同埋香港嘅健康咧都要撑住啊，希望咧你哋可以读出，因为咧我爸爸妈妈有听你哋噶韩国嗰度，所以一定要抽出啦咁样。 好正喎、啊，佢喺韩国都听。咁究竟佢系韩国人定香港人移民咗去韩国咧？ 嗯， 我应该都系香港人移咗去嗰边， 应该都系金正恩啲 friend 嚟噶，大家都 friend 嘅应该。 OK， 好啦， 呢度咧有个唔系几开心嘅点唱啊，佢系 Zoe 啊，佢就话咧，豪仔早早甜甜， 系 呢个中秋咧十分之唔快乐啊，因为咧心爱嘅狗狗喺中秋嘅凌晨咧就去咗彩虹桥啊，13年嘅感情，我哋全家咧都好唔舍得啊，不过咧见到佢真系太辛苦啦、 嗯， 所以咧就帮佢做咗最爱佢嘅决定。我女查查以后咧就冇病痛噶啦，你要喺彩虹桥度开开心心咁样奔跑啊！佢话咧照顾住病重嘅狗狗嘅时候咧，全靠咧不停重播风骚啊，先至可以得到苦中一点甜。多谢我哋咁。 系啊，咁我相信阿查查咧真系会如佢所愿噶啦，基本上咧就会日日都可以无病无痛、无忧无虑咧喺呢个世界度好开心咁样生活噶啦 吓。唔好太唔开心啊！起码你哋有13年咧， 好开心嘅快乐日子。 系啊，你记住要挂住佢。不过唔好太过伤心， 啱，佢永远都会同你哋一齐，回忆永远都跟住你啊吓。 系阿聪倾先就话啦，啊祝福三宝啊，即系我哋啦吓，中秋节快乐，每日咧都带欢乐咧俾听众啊。佢话祝愿我哋咧每日都健健康康。佢话好想听豪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 我未听佢唱，我听你讲，我已经起鸡皮啦。 咁可以，咁系啦，我细都唔使咁样啦。 你听我嘅唱歌，但系睇住你食咗月饼未？张图会唔会伤得益彰咧？ 系 富富得正 嘅唱歌。咩 situation？ 我唔准你讲富富得正，得我系富嘅啫嘛。 系啊， 佢系正噶 嘛。我讲错咗， 你唔啱啊。 但系富正得富。 呢处香一香， 你食咗月饼未啊？兼住喺度 讲， 我 的心。好啊！呢度有个 Carol 咧 ，Carol 吹咧，佢就话啦：，丰收三宝啊，追月日快乐啊，好高兴咧 ！Mimi 嗰套啊音乐剧又加长啦， 哎、 我哋就系讲 Mimi 个名字啊，系啊。我已经买咗飞咧，就支持佢哋噶啦。佢哋系边个？总之就系 Mimi 啦。另外我唔讲佢名啊，哎呀！佢话祝你同你咧就长做长加长啊，一定听出耳油啊！演出成功咧，疫情快啲消失啦，个个都有公开啊！ 系啊，呢个有公开真 系 好紧要啊！因为其实咧， 即系预祝你成功。 我同 Mimi 呢个演出咧，系啦，我个其中一样嘢好开心嘅，其实系。其实幕后有好多朋友咧，好耐冇开过工啦。 啱 即系如果有事情发生，大家有得开工嘅话，我谂呢个咧，即系大家都最想见到嘅场面啫。 系 啊，阿天啊，你估我哋有冇得睇到 Mimi 噶啦？ 咩啊？ 你咪睇到咯，我未得啊， 你未得 啊？系 啊， 因为嗰日系有个约噶。 系啊，你有个约嗬，真系。所以你冇诚意系真的。 你和 Mimi 有个约会。 系咯，你冇诚意系真嘅。 好，下一个点唱啊？吓，Ruby 啊，想答你啊。头先阿豪姐，你头先话嗰个汤圆嘅问题啊。 哦哦哦。 系咪我都试过啊？汤圆就快过期咧，咪嗱嗱临攞去煮咯。 但係你琴日都唔驚咁 Ruby 嗰種嘅，點知啲湯圓化咗，淋曬唔食得。 情越濃越會化得開。 因為咧，佢話糯米粉啊，係咧唔可以放得太耐嘅，就算有防腐劑嘅話咧，都係快啲食喎。 哦， 我哋信聽眾啊，唔好信我。 信啊信啊，所以我係就買個盒新嘅都係啱嘅。 啱啱啱。 係啊，我老婆原來聽緊啊。所以 你老婆永遠都啱噶， 係啊，你係啱嘅， 係啱啱啱 啊，鬼幫你啊， 唔係啊，order 叫你去再買， 你食咗月餅未啊？ 呢個係祝福同關心嚟噶， 你食咗月餅未？係 啊，嚟緊呢個 run 面試咧，啲小朋友可以叫佢演繹 旗袍， 我演繹下呢個點樣講。 阿田著旗袍就變咗離譜。 唔咁样 读下一个点唱，读下一个点唱。 好，呢度咧又话 May So 啊，佢话咧 May So 娟 name 咧就话啦，啊祝大家 May So 娟 name 啊， 佢叫 May So 娟 name 咯， 即系千里共婵娟。 系叫林婵娟娟靓， 系啦，咁啊佢就话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平安。咁啊，另外 Ivy 咧都系祝三宝咧中秋节快乐啦，阿 Ping 都系啦，祝福香港人咧中秋节快乐，希望快啲疫情快啲过去，香港人加油。 好，呢度咧有 Ping Chow 啊，佢咧就话咧，喂，帮帮手啊，读两个点唱咧，佢话咧今日系我细仔嘅农历生日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努力工作。而我咧就十月四号生日噶，喂，我哋都祝你要生日快乐。同埋佢話咧，最希望嗰啲疫症啊快快滾走啊！我中意呢個字，真係要滾走嘅。 請你滾滾出去， 係啊，唔好翻嚟啊！真 係， 唉。 好啦，好呢個 Paula Chan 咧就話啦，田浩祖中秋快樂啊！十月二号咧就系我老豆阿强哥咧79岁嘅生日，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得闲咧就问马会揾下啲茶钱， 祝你好运， 啱啊，好啊， 做得好啊， 哎呀，好啊，啱啊，好呢度咧有 Cindy 妈妈啦，咁佢就话咧，三宝祝你中秋节快乐，好中意听我哋做节目，Angel 咧就话啦，十月咧系佢咧同佢个女啊 Candy 咧嘅生日啦，佢话祝个希望咧疫情快啲走啦，大家咧好似以前咁开开心心四围去旅行就好啦。 好呢度咧有 Gary Show 啊，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中秋节快乐啊，我系 Gary 啊，我想点唱俾咧而家喺英国工作紧嘅女儿啊 Elaine 苏以玲收听， 系 咪 Elaine 啊？即系我哋都识啊，玩翻星期天以前嘅小主持，但系而家已经喺英国度做嘢噶啦。 系 佢话今年咧系佢啊独自一个人咧喺外面度度过中秋，而英国嘅疫情又好严重，所以咧就唔能够翻去啊，唔能够翻到香港一家人一齐咧去过中秋咯。希望疫情咧。快啲完結，佢同埋佢太太咧就可以咧飛去啊，即英國嗰度探佢啊，因為我同太太都非常之掛念啊。二零咧而家就自己一個人喺英國嗰度啦，又要面對疫情，又要面對生活。不過呢、這個咧會係一個好好嘅機會，磨練啊佢日後咧遇到困難啊逆境啊，點樣面對同埋自己解決啊。係話二零。疫情好快过噶啦，一家人好快可以团聚噶啦。 放心啦，因为佢爸爸好暖男噶，阿二零一好 听得出啦，我读都听得出佢爸几暖男。 系啊系啊，咁啊放心啊，二零可以一个人搞掂。 系啊，电话号码1873888啦，欢迎大家可以咧继续喺网上留言啊，点唱祝福噶，我哋晏啲亦都会听你电话。电话号码1873888，可以同安仔哥哥讲低你嘅心声啊。 在地塌天崩的现场，越过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危楼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惊世恶章，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渡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衡。差得很异常，任那风 沙找无牙章，要你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动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身影亦不，我若要死，带住这一吻。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道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生多一种爱在心， 希望可以好似快啲周柏豪嗰只歌咁讲，我哋香港快啲劫后可以有重生嘅一天啦！劫后余生，周柏豪电话号码87388，可以打嚟同安仔哥哥咧留言点唱嘅。咁啊，头先咧我哋咪话有位韩国，即系佢话父母喺韩国咧，佢特登再 send message 话俾我哋听咧，佢话我妈妈佢真系韩国人嚟噶。系啦，佢喺韩国出世嘅咁样咯，系啊，咁啊，多谢你拣我哋呢个渠道啊，希望佢哋收到呢份心意啦吓。 多谢妈妈系韩国人，佢都听风骚白。 系喎，咁我哋应该点同阿伯母沟通噶？ 系咪就系我 多谢 沉重谦切， 都系得呢几个大件事。 定系佢识讲广东话？ 应该要识啦，我谂都识啦，真系。 好， 继续 特点唱呢度咧，就有位朋友啊 ，Louis 佢就话咧，早前咧因为疫情咧喺一月咧就留喺澳门，到而家咧都未翻过香港。 咦，咁有啲就喺香港就翻唔到澳门， 每日咧只可以用手机咧同屋企人互相问候啦。琴日咧就系中秋节，应该咧就系一家团圆嘅日子嚟噶，但就净系得佢一个咧独自喺屋企咧对住手机同屋企人倾偈，感觉咧自己好似坐监啊，隔住块玻璃同屋企人倾偈一样咁。 系， 我话呢种感受咧真系唔好受啊，又孤独又心酸咁啊。而家希望真系疫情快啲过，可以早日咧翻到香港同亲人啊朋友啊。见面咁，都祝我哋三宝身体健康。我哋都俾啲祝福 Louis 好唔好啊？一月到而家咁讲， 好耐真系啊。 阿姨 Liu 咧就话啦，多谢三宝啊，佢话忠实 fans 啊，送上祝福啦。咁跟住，但系咧都同样祝福咧，度过一个奇特。国庆加中秋节的大日子，他说呢真是有生之年都很难有这个的相遇，值得纪念，祝大家安好，日日都笑口常开这样。 是的，这里呢有个 Ali Lam 呢，他就说了靓田盈浩尽早啊， 好啊，你都啱啱 cut， 系真系啱啱。 型号梗系呕啦，富富得正啊。 其实型冇所谓，佢意思即系话你有形状啫嘛， 系 咪先？型啊嘛，佢冇话好型 啊，系啦。 尽啊，尽早啊，佢 肯得咁多咯， 佢叫你尽早啊， 咁靓。 佢话咧，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即系话佢黐得云长，真系黐得云长咯。 系啊，今日黐得云长。 系啊，但系佢仲借个位啊，佢话咧，借个位问下咧，祖祖啊， 咩啊？ 你系咪曾经拍过电视广告啫？ 系啊。 系咯，搭咗嚟，系咯， 系啊，都有啊， 个生头发嗰个嘛， 唔系生头发，头发变黑啊，大佬， 系咩？唔系生头发咩？ 系啊， 咁阿天可以睇到呢个信息出嚟噶，真系叻喎，真系。 icon 嚟佢左眼同右眼都见到嘢噶，话俾你知，佢见到嗰啲嘢，俾大家见到嘅嘢啊，咁样。 好， 好。 阿秀君咧就话啦：你哋好啊，祝大家咧都中秋节快乐、平安同埋健康。佢话十月份咧生日咧有好多个啊，一个咧系十月四号啦，阿明啊，另一位咧十月十七号系阿怡，最后一位系十月十三号嘅阿玲啊，祝大家咧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啦、工作愉快。多谢我哋， 系啊，呢度咧就有 Wayman Cam 啊，佢咧就话咧，琴日中秋节啊，系我老公农历生日嘅正日啊，祝佢一生好运。佢个名叫黄伟强。 啊，黄伟强你好啦，佢每年八月十五都生日，中秋。 我以为你识佢添， 咁实有系有一个农历生日嘅。 唔系，即系咁讲，佢系中秋咁好开心啊嘛。 阿黄太同你点唱啊？佢话仲有啊，你老婆话佢仲有一个朋友咧，就叫刘慧君，亦都系佢嘅新历生日，喺度咧就祝佢生日快乐咁话。 好啊，呢度咧就有 Lily 咧，佢就话啦，琴日系我嘅旧历生日，去到今日二号咧就系我嘅新历生日，哇，咁正嘅。 即系十九岁啦，系咪啊？ 或者卅， 或者卅，系啊， 十九年一次噶嘛， 系啊，系。 系咩咁叻嘅？点解你哋我仲未明咩意思？ 其实我哋好多嘢都好出色嘅， 系啊，真系。哇， 你可以发掘到， 我够胆咁讲，每个人都有出色嘅地方。 佢喺吹嘘嗰方面真系属于出色， 同埋自大嗰方面。 佢话咧，虽然女儿咧喺澳洲读书啊，唔可以陪我过生日，不过佢已经预先咧订咗份礼物。 咁佢十九岁啦，如果个女儿都喺澳洲读紧书咯。 读书、啊， 读书唔得嘅咩？ 个女儿读紧书、 啊，系啊，我冇话十九岁啊。 哦，咁再乘上去啦，系啊。 点解你哋要咁做咧？ 系 我读下， 我未读完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佢预先订购咗一份礼物送俾我啊。 哇，咁开心啊！ 老公都送咗个手袋俾我啊。 哇，正 个 包包啊。 系啊，咁跟住你唔估嘅，哦，既然有老公又送埋袋嘅，咁唔系十九岁啦，系啦，又再估啦，又陪我过咗一个平淡又温馨嘅生日啊。 啊，咁就够啦，真系。 多谢老公啊！今日咧，我哋会去咧呢一个嗰个三六零咧生日有得免费入场啊。 系啊。 系啊，你哋三个可唔可以帮我唱首生日歌啊？ 阿爷， 我希望全世界可以除低口罩咧。疫症快啲消失，多谢你哋啊！一二三，全世界也安静。为了听我宣布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哇，咁都夹到嘅，点解？ 是但啦，冇理由噶。四年嘅日子啊，搞到我嘅水准跌晒。 仲话做音乐剧喎，真系 康神嚟噶，我今次系歌手。 做得好，做得好，做得好啊！ 好呢度咧有 Kai Chan 啊，佢咧就话咧，风 show 你哋好啊，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今日咧想。点俾我儿生孙听啊？佢叫做月月啊，今年咧四岁嘅，佢出世嗰年啊，我都有啊 WP 俾你哋噶。 WP 即系有 What's 唔系唔知都有 WP 俾我哋哦。 WP 即系。 总之佢有 WP 我都收到㗎喇咁样。因为尋日呢就佢嘅旧历生日啦，喺度呢要祝佢生日快乐健康快乐咁埋喎。 哎呀，咁我都喺呢个时候呢借个位呢点个唱先，因为十月四号呢我家 姐大日子。 耶恭喜家 姐。 有冇扣仔鞋啊？ 我冇买喎、 啊， 我要买咁 啦。翻工礼礼， 佢买俾我 系啊，佢买俾你啊， 系啊，系你未来姐夫 扣仔咯， 要送鞋俾你。 系咩？ 嗰阵时我未话我姐夫送嘅，点都不封利是啦。 九号，九号鞋，九号鞋。 哎，你自己买啦，攞封利是。 我谂住实实际际添，系啊，唔使名牌。 攞咗封利是就唔买鞋嗰种叫实际啊， 唔使名牌，我着九号鞋，系啦， 咁啊，姐姐， 系啦，食住个鞋咧，咁啊，梗系祝福佢哋共鞋连理啦。白头好合啦，白头好合添，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仲要系啊，你可以叫声姐夫咯，系嘛？ 系啊，姐夫啦，系咯， 系啊，有喜事，我哋风叔有喜事啊。 咁啊，亦都祝咧所有咧，因为原来嗰日都系好日嚟噶，祝所有喺十月四号咧成亲嘅佳偶天成啊，全部都系幸福甜蜜，梗系要送呢只歌啦。 好啊，好啊。 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

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show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逢show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68%，但呢两个警告都冇走㗎吓。 係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黄色火灾 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冇错，好，咁我哋继续听电话啦，同埋读我哋嘅点唱啦。咁啊，电话旁边都有啲朋友打咗嚟，不如先同佢倾下偈先啊。 Hello， 沈太你好。 係啊，中秋快乐。 Hello， 你好，中秋节快乐。 Hello， 系。 系。喂，系， 你有咩想点唱啊，沈太？ 我喺9月26号生咗 B B 啊！ 恭喜晒，恭喜晒！ 而家系翻咗屋企休息定系点样啊？ 我而家已经喺屋企啦。 屋企 喺屋企啦， 坐月中 两日就翻咗屋企。 哦，厉害厉害厉害， 系 喎， 系 啊 ！B B 仔 同 B B 每一日都听你哋节目嘅。 啊，多谢。 所以而家 B B 咧。又多人在家裡，他不怕人， 他不怕吵啊，他好，沈太好，懂得幫我們收拾，他不怕吵啊， 說完全香港最吵的三個人，你每天都聽三個小時， 還有你的小朋友，他是公子還是公主啊？ 他是女女啊， 他是女女，他會不會已經很喜歡唱歌了？ 他会听我唱歌，都会听你唱歌。 没错，好啊呢啲。 嗱，咁啊，沈太，你就要将好嘅音乐咧介绍俾个女女啦。 系啦，就记住听我哋嘅音乐情人啦。 你自己唱冇问题嘅，系啦，阿豪仔唱嗰啲咧，叫佢避一避咁样啊，真系。 咁同埋，我想点唱俾我老公， 系， 因为佢成晚陪产啦，同埋见证住 B B 出嚟嘅时刻。 系，辛唔辛苦啊？ 同埋我想点唱俾爸爸妈咪。 嗯， 因为佢帮我坐月啦，日日又嚟我屋企煮嘢食啊，同埋凑 B B， 其实都好攰，因为老人家频频扑扑咧，同埋想点唱俾老爷奶奶啊，同埋因为喺托 B B 嗰阵时，佢哋煲咗好多汤水俾我养胎，咁我生 B B 嘅时候咧，佢哋都好紧张，因为凌晨咧大家都唔系好瞓得到， 系啦，呢个系咪你第一胎啊？ 第一胎啊！ 第一胎，你而家最大感受系咩？因为仲要系呢、這个即系、疫症环境之下，你感受系点啊？讲嚟听下。 其实我觉得咧，我已经好幸运噶啦，因为咧之前因为疫情底下咧系冇得陪产嘅，咁第一胎咧始终即系都会好腾鸡噶嘛，又唔知道会喺产房入边发生咩事啊，咁各样。 嗯。 咁到即系26号啦 ，B B 出嚟嗰一下咧，系医院恢复翻嗰个陪产嗰个服务咁样，咁所以我先生可以陪住我，咁俾到好大支持我咯。咁所以嚟緊都即係希望B B 身體健康啦。咁同埋呢之前有生 B B 之前呢，有啲人話啊 ,B B 出世係媽媽受難日啦。但係我覺得呢即係自己經歷過，我覺得就算幾受難都好呢，見到佢健康出世呢，就乜都抵返晒嘅。所以我哋要更加錫我哋啲媽咪囉。 啱啱啱好好啊呢、這個。 係啊，真係啊。 咁啊，你而家要多啲休息囉喎，即係養好個身體，跟住呢就啊，我聽到都好開心啊。 我覺得佢最佳選擇就係一路抬住 B B 一路聽住風騷快。係 喎，不過你要小心喎、啊。之前我哋記得有聽眾呢，記唔記得10年前好似個聽眾呢，我聽到呢爆線啊。笑到咧爆傷口啊！ 喺順產啊嘛，係咪啊？阿沈太 係 咯，順產都 但我聽你把聲咧，你個復原嘅感覺好好啊，即係唔似係 B B 出咗世幾日咯。 年輕就應該復得快。 喂，沈太，你話你有唱歌俾女女聽啊嘛？不如唱兩下嚟聽下。 你擁人哋去呢個位嘅， 點冇問題啊？ 唔係佢想一齊合唱啊？ 係咯，我哋困一困啊嘛，等你個 B B 又再開心啲。 你唱， 你唱 下嚟 啊！ 嚟 好。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跟我一起飞去。 哇！老 你 真系唔怪得知你个女中意听你唱歌啦，冧到啦！ 所以我就唔明点解你个女会中意听熊仔唱歌啦？ 我 阿妈 set 到嗰条巴咁高啊！ 系啊，你知唔知我仔而家咧已经系自然反应嘅啦？我只系好细声哼咗句啊，譬如话：哇，你真唔唱。no， 哇，好 小朋友真系唔会讲大话 嘅，好直接嘅， 唔系佢哋好 严啊。沈太就唔同啦，佢个温柔咁 甜 嘅声音， 好 甜 啊把声，仲要头先第一下咧，已经去到个母爱反弹。 同埋我哋唔知佢唱咩，原来系唱只陪着你走啊，哦， 所以咧，我哋咧都将最大嘅祝福送俾你、你嘅屋企人、你嘅囡女，一于咁啊， 多谢你啊，沈太， 拜拜， 好啦，拜拜， 祝阿 B B 妹快高长大啊！ 哎呀，真系咪妈妈唱歌就特别好听嘅咧？ 唔系。 你咁样即系话边个啊？ 我冇话边。 你又话你又 你 话 冇 你 话 你凭乜嘢话边个啊？ 我都讲数据啫，唔系阿妈嘅唱歌就好听。 咁你听到边个阿妈唱歌唔好听 啊？ 点解要我咁答啊？ 你自己讲噶。 我阿妈唱歌系唔好听嘅，而我阿妈自己都认嘅。 啲不孝啊，生 我 仔翻嚟啊！ 中秋大节，刘刘话 维护自己阿妈， 系阿 妈 唱歌好听噶。 我妈都 我唔想问呢个问题，调翻转问，乐乐阿妈唱歌好唔好听？ 乐乐阿妈，林乐阿妈唱歌一定好听过阿曾少彪个阿爸。 好啦，听听众电话。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李太，李太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有咩要点唱啊？ 紧张啊！ 唔使紧张。 我想点唱俾我女兒听同我老公听，因为我哋分隔咗几个月啦，已经未见过面。 喺边度 啊？ 点样分法啊？你哋？ 我先生就喺广州做嘢，翻唔到落嚟。 系、 哦。个女喺韩国读书，就翻过嚟都好麻烦，所以就冇翻嚟。 哇！我想问你哋已经分隔咗几耐？ 三月到而家啦， 三月 我好挂住哦，听到都觉得好挂住。 半年有多啦， 半年几啦，真 系， 真系完全冇办法可以即系翻到嚟啊！即系佢广州，如果佢翻嚟，因为又要 人噶嘛，唔系可以咩？ 因为佢要翻上去系嘛？ 要14日啦。 系啊，即系佢冇办法来来回回哦。 系啊， 大件事， 冇咁多假期啦。 翻嚟又系14日， 系 跟住佢翻去又14日。 系啊， 但系佢哋 继续翻嚟咯。 但系佢哋继续即系譬如暑假，佢哋冇呢啲嘅咩？ 暑假其实我女翻过一次，其实喺酒店住咗成个月啦。咁跟住我又要走咧，我住嗰度咧有疫症啊嘛。咁我自己都同个女走咗，但系个女基本上都翻屋企食我煮嘅饭，但系都冇地方煮唔到俾佢。 因为你个地嗰阵时都搬走咗啦，要 系啊，我哋酒店煮唔到噶嘛。跟住唉，总之好惨，我觉得系。不过大家都唔想嘅， 系哇！咁你哋呢半年系咪即系日日唯有网上情缘噶咯？真系要 系啊， 即系日日视像 电话倾咯。 系喂，咁呢两笪地方佢哋而家各自嗰个疫情啊，或者啲经济活动点啊？譬如广州系咪恢复得几好啊？而家佢哋 其实广州我先生冇乜嘢，我先生揸车周围去，佢系冇嘢，冇人戴口罩啦， 系 就有不有啲嘢佢避免到就避免嘅， 嗯， 咁我女就有戴口罩，咁佢就话其实冇啲群组活动就冇事噶啦，佢话，咁我女通常匿喺屋企嘅， 系 咁就 安全啲， 跟同佢同学食下饭，咁样就翻屋企噶啦，冇周围去 啦。咁但系佢翻学喎，系咪啊？即系都开咗学噶啦嘛，叫做。 是啊，他们大学开了的啦，咁就其实很安全的，他说对探热就 但有没有 口罩呢，他读了美容课程，有时有些面对面的，咁呢都话好乾淨嘅，消毒晒嘅，就好即係冇问题囉，佢就话係。 嗯， 咁呢个最紧要啦，健康最紧要，即係见少啲朋友，少啲大型嘅聚会，咁保障到自己嘅话都係件好事。 因为韩国之前呢就爆得好劲嘅，好在呢都撳得返落去㗎。係 啊， 係 啊，不过韩国女就其实係嗰啲群组呢嗰啲。唔应该就群组聚会就搞成咁样囉，佢话。 哦，咁你个女应该就好听话啦，乖啲啦，系咪会。 佢乖啲，冇周围去就话翻学放学咯， 加少 少就翻屋企咁样咯。 嗱，我谂咧，可能阿老公咧都会有听收音机啦，不如咧你就又喺呢个吓好日子，唔使唱歌嘅，你有啲咩心声，即系同阿老公讲翻两句啊？ 好挂住佢咯，好爱佢咯。 哇！呢两句虽然系简单几个字啊，但系你听唔听到嗰、那个即系爱意汹涌澎湃啊？好挂住佢同埋好爱 佢， 耶！ 赢咗，赢咗，系啊！你老公收到晒噶啦，你哋咩正所谓咩爱爱嘅力量非常伟大，就嚟会打败啲病菌。唉，我哋希望佢快啲搞掂佢，真系。 系啊，我哋用爱战胜病毒，一于咁话。多谢晒你啊，李太。 好啦，多谢晒， 拜 拜。 喂，花田，你有冇好似头先你太咁样讲？ 咩啊？ 即刻好大声咁样讲，老公，我好挂住你，我爱你。 哇，所以佢翻嚟啦， 我一世都爱你。 你有冇听到头先佢嗰句口罩含住粒核咧？完全听唔到佢讲咩。 所以 佢咧翻嚟啦。 系啊，因为佢哋，但系佢意思嗱，佢阿恬比较内敛，佢嘅意思系话，因为佢知道我好挂住佢，而佢又好挂住我，咁佢要翻嚟见我啦。 哇，我好少用内敛去形容噶啦，真系。 我而家好似，唉，我唔知。 佢仲要成个摇摇板咁样 啦， 喺度不停喺度，哇， 系啦，我都系摇摇板摇得好。 自愧轻佻，讲错话咁样。 不倒翁咁好似， 不倒翁。 好啦，我哋继续读点唱啦。 好，嚟啊嚟啊，你读 好啦。阿苏力恩咧，佢就话啦：我祝福咧，丰收三宝啦，同埋我哋屋企人啦，咁身体健康。佢话阿玲啊，咁咧，琴日咧，佢家姐阿玉珍咧嘅生日，咁但系之前咧，佢就阴公猪啦，喺医院咧住咗两个半月啦。出院之后咧，就要开始电疗，去到今天。佢话佢呢个过程好辛苦嘅，但系咧，好想同佢话俾佢知道。啊！佢唔系寂寞嘅，因为咧佢有爱佢嘅家人啦、朋友啊支持佢啊，叫佢努力加油啊咁样。佢话我即系阿玲啦，对佢咧系浓情化不开嘅，记唔记得啊？咁 记得，记得，记得。仲有呢度咧有个 Carrie 咧就话，虽然今日公众假期，但好多人都要翻工，包括你哋啊。继续为我哋咧带嚟欢乐嘅笑声，真系非常多谢。想点唱俾大家听咧？希望大家可以咧即系健健康康咧，一齐年年都上月。 呢度咧有 Pamela， 佢咧就话甜甜豪豪，早祝你哋好啊！我想祝福我屋企人咧中秋节快乐，时时都要开开心心。特别咧系大家姐啊，佢将会离开佢工作嘅地方，开始另外一种嘅生活。在这里祝福他永远都要开心快乐和健康、啊、 电话号码1872388了，转头就会听你的电话，继续读点唱的 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自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 有少少 先點個歌先，呢個係 Edgar 江海嘉嘅 So Called Love Song。 嗱，呢度有個 Amon 咧 就话啦，阿三宝你哋好啊，祝我哋同屋企人咧中秋节快乐啦，想点唱俾咧我们啲音乐剧啊，一众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听啦，预祝佢哋咧演出成功，到时咧佢会喺度监场监察住你哋噶啦，你哋做得好啲啊咁样。另外佢都补足咧佢屋企咧嘅嫦娥姐姐啦，生日快乐啦，希望佢加油啦，能够为医护界咧出一分力啊，尽心 尽心尽力， 晋升成为一个新力军咁样 系 啦， 系啊，喂，咁但系讲开音乐剧咧，咁啊，不如你讲定先啦。 系啊，因为咧下个礼拜咧我有个演出啊，咁都想专心啲做嗰个演出，所以下个礼拜咧我系请假一星期嘅，咁你哋成个礼拜都唔会听到我发声噶啦。 系啊，足足一个星期， 系啊， 就是、 一星期五日啊，一年五日，咁点搞咧？我哋 系啊，冇办法啦， 翻四日咯，好似 系啊， 我哋有我哋嘅蔡主任，我哋成日都讲佢啊嘛，等佢粉墨登场啦，下个礼拜。 但系如果你以为呢个就系十月惊奇嘅话咧，你就实在太睇少 surprise 呢个英文字啦， 我都话啦，系咪真系一个 嗰个惊奇可以话一浪接一浪啊？总之你密切留意我哋宣布啦，唯有 吸定大口气啦， 正所谓深呼吸，唞大气，听定电话就打入嚟。你系边个？ 呢个真系有噶， 冇啊，自己做 好啊。 Hello 你好，黄小姐。 Hello 黄小姐。 Hello。 系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刘三宝你好，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有咩想点唱，黄小姐？ 冇啊！听日咧就我先生同我女婿咧同一日生日嘅，咁啊打电话嚟佢点唱俾佢哋咯。 喂，這個、呢个咧系咪第一个咧，即系叫冧掂外父咧？我同呢日生日嘅， 即系个女婿同父外父一样， 我同一样咁爱锡个老婆啊，爱锡个 女 啊， 系啊！ 我真系好想问一下咧，你觉得你老公咧同埋你嗰、那 个 女 婿， 佢哋同一星座啊嘛？佢哋有啲冇一啲性格系似噶？你觉得？ 两个相似噶， 相似噶， 譬如都系点噶？ 嗯，都系冇所谓咯，求求其其咯。 哦， 咦，咪先，冇所谓。 除咗拣对象之外，系啦，除咗拣对象之外， 即系我意思冇所谓，求求其其咧，即系拣嘢食嗰阵时，咩都就晒你。 我话冇所谓正面嘅，求求其其好负面。 我都帮佢兜紧啦，你仲想点啫？ 唔系啊，我个人都系咁噶，冇所谓，求求其咯。 系啊， 系 啊。 啱啊！ 你系有所谓，但你又求求其啊，曾志豪。 我有所谓咩？我冇所谓。 你冇所谓啊！你有所谓。 你睇黄小姐个系咯， 系咯，系咯，佢都赞成啊！ 求求其唔得啊！ 系咪外父唔系老公同啊女婿都系咩星座噶？ 都系十 月 三 号 啦， 十月三号系咩嚟噶？ 咪狮子啊！ 十月三号生日啊！ 唔系啊，系咩星座嚟噶？十月 天秤座咯， 哦，天秤座， 好啊！ 天秤座嘅性格原来就 系 咁样噶，求求其冇所谓， 冇所谓，求求其。 对唔住，我问错问题，唔好讲嗰啲。嗱，老公又生日，女婿又生日，有冇啲咩特别嘅点唱想送俾佢哋啊？ 我谂咗首歌就系叫做《爱拼才会赢》咯， 爱拼才会赢， 点解会系呢首歌咧？ 有啲意思咁噶嘛？ 咁一定要拼命啦！而家咁样， 系喎、啊，即系唔可以再冇所谓求求其啦。 咁即系有人拼命啦，系黄小姐 个 问 题。边个唔拼命啊？而家 系咯。 咁大家香港人都要拼命啦，而家 我谂系呢个意思，即系喺疫情底下咧，各行各业都难做咗啊，所以更加要俾心机，咁样就养好头家，养好自己，打抗个疫情。 咁佢哋两个都要爱拼才会赢噶嘛？ 你拼唔拼命先？ 我坐屋企喎。 你坐唔系你坐喺度拼命嘅话，你唱两句嚟听下。 佢拼命爱锡佢哋。 我唔识唱喎。 你唔会嘅，你拣得呢只歌，我都求其都噏到两句啦。 唔使啦，唔好逼人啦。 你系歌王嚟噶嘛？ 哎呀，我就想你讲呢句啫嘛。 我打牌嗰阵时都系觉得爱拼才会赢 啊，系啊，唔系喎，系爱碰才会赢， 碰未必会赢，拼命啊，好似啊， 系 啊，好啦，咁你同呢两个男人啊，再讲啲祝福说话啦，好冇？ 嗯，身体健康啦， 系， 搵多啲钱啦， 系主旋 律，咁就样样嘢都好咯， 系咁啊好啦，最紧要大家咧都顺顺利利啊，多谢晒黄小姐嘅电话， 佢两个压力应该都几大啊，真系要搵好多钱啊， 唔好再叫黄小姐讲啦， 好啦，拜拜黄小姐，好又同下点唱先，呢度咧就有睇下先啦，阿 Daphne Lee 咧佢就话啦，喂三位好啊，叫我辉妈啦，我想点唱俾阿善伟仔啦、希元妹听啦，祝佢哋日日都开开心心，亦都祝自己咧十月五号。就生日快乐，咁啊 Macy Wong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祝你哋追月快乐啊！你哋喺电台三个钟做节目咧，令到我哋喺收音机旁边都听住你哋，我哋亦都好开心啊！所以好想点呢只歌咧， 是送给我们的，你们简直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好、okay ，这里有 Sarah， 她说不是啊，是她的狗点唱，记不记得有一只狗叫耀祖的嘛。 哦、 耀祖点唱啦，她说你们啊要中秋节快乐啊，我还想点唱埋给我这个姨妈听啊，姨妈呢叫 Fanny Tan， 她呢就是10月11号生日的，她很锡我和妈妈的，我想呢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唔该晒咁啊。 Okay？ 耀祖好有礼貌。 系啊，阿 Maggie 就话中秋节快乐，三宝祝大家都平安健康。阿丽爱旺咧就话啦，祝大家咧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幸福快乐。咁啊，魏听听咧就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发梦香港人咧继续咧为咗自己健康咧撑住加油啊咁样。 好啦，我哋又听下听众电话啦，系咪朱小姐啊？ 系你好 ，Hello 朱小姐你好， 系主持 你好， 系啊，有咩新点唱啊？ 今日咧系我仔仔生日。19岁， 哇！19岁生卓欣，朱小姐，你 系啊，但系我喺医院。 点解啊？ 系啊，因为我中咗风入医院。 哦，咁、那个情况 O 唔 OK 咧？我听你把声咧都好精神、哦。 系啊，我依家学紧行路咯。 O、okay, K， 即系其实系康复紧嗰个治疗阶段嚟嘅。 系啊，所以阿仔仔依家喺途中医院，即系嚟探我。 系 ，OK。 哇，我谂系咪你中间怀孕生产过程里边系咪嗰度出咗事啊？因为 19岁嘅小朋友， 唔系啊， 唔系、 啊， 唔 系啊， 仔仔生日， 哦，仔仔生日，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朱小姐佢就 庆祝唔到。 哦，唔紧要，你而家应该治疗阶段啊。 同埋年年都有机会庆祝啊！我谂咧，你送俾仔仔最大嘅生日礼物咧，就系努力好好咁样咧做嗰啲咧复。 你治療啊，有啲要啊，係啊， 係啊， 係啊，係啊，亦都好多謝咧，法國醫院物理治療部嘅侯 Sir 同埋師姑娘幫我行路咯，同埋醫院嘅姑娘咯，好多謝佢哋。 有冇話而家係做緊，可能係邊方面嘅？即係譬如話係嗰啲手腳嗰啲肌肉活動啊，定係點樣？ 做緊腳步行路啦，揸住支拐杖咯， 係、 逐步逐步嚟， 步緊， 係 啊，千祈唔好心急喎、啊。我自己都有一啲嘅朋友咧試過，嗱當然唔知係咪類似嘅情況啦。不過你頭先話中風啦，佢哋都經歷過復康嘅治療咧，有陣時會快，有陣時咧又會進步，可能相對地慢咗少少。 係啊， 記住唔好灰心，聽住嗰啲醫生講咧，我哋支持你啊，朱小姐知唔知啊？ 之前我 少少都聽你哋節目啦， 係、啊，多謝。我之前我見過咧有個 artist 朋友咯，唔記得佢叫咩名啊？佢又係咧，即係突然間中個風咧，佢跟住就做完治療之後咧行翻山，係、所以係得嘅。不過真係好似阿祖話齋咧，又唔會聽日嘅，你可能要聽日後日，你就要不停做落去嘅話咧，掂嘅。 加油啊！ 好唔好啊？ 我哋都祝你個仔仔生日快樂啦！好快你哋可以一齊開開心心慶祝噶啦 嚇！係啊，你要加油啊！知唔知道啊？ 好，拜拜，朱小姐， 拜拜，朱小姐，拜拜。 Okay。 好，繼續讀點唱先。呢度個 Vinny 咧，佢就話啦：我要點唱俾下個禮拜三咧，10月7号，我個老友啊，汪卓坤咧，佢就生牛一啊，希望佢咧就喺正常啲啦。希望佢正常啲，都几十岁啦，已经生日快乐，生日健康，快啲搵份工啦，唔好咁得闲啊！ 呢啲就好 friend 先会咁讲 嘅真系。咁下个礼拜二咧，佢话佢第二次要复诊啦，咁咧医生就话咧佢格拉底咧粒嘢咧就严重咗，安排咧就要转介外科预约。同埋要做手術切除，希望咧就唔好有事啦。希望咧疫症遠離我哋啊！我哋大家要身體健康啊！多謝多謝咁樣。 嗯 ，OK， 啊 ，Cindy 咧就話啦：，哎你好啊，阿曾志豪、桂花田啊、黃耀祖 ，OK， 係啊，佢話咧， 繼續， 係啦，佢想咧，佢話好開心啊！多謝我哋三位咧咁開開心心咧做節目俾我哋聽，佢話好 relax 啊！咁啊，佢話想點唱俾佢只糖狗啊老花聽啊！10月1号，即係琴日咧，佢6岁啦，祝佢生日快樂啦，成為一隻咧正直善良嘅狗咁啊，希望咧亦都祝所有流浪狗咧都可以有温饱啦，同埋有瓦遮头，最好有个家添啦。 boys. Racetrack with white noise. Up the brand, watch become hype boys. You wanna be let out of here, you're welcome to go. Diamond Jones wants to make it off Section 8. Rapping Peter just to pay bull. Prepare to risk everything. You need to let go. Let go. 最尾我哋送呢个祝福俾你啦，祝你一切顺利， 啊、 开 show 成功。 好， 咁我就隔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放假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好啦，拜 拜。 拜 拜。